奥斯卡金像奖公布提名名单，啱啱喺金球奖封后嘅华裔女星杨紫琼，再凭电影《奇异女侠：挽救宇宙》获提名最佳女主角。金球奖最佳男配角得主关家永亦都获提名为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奇异女侠：挽救宇宙》获得最多的11项提名，包括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等。颁奖礼本港时间3月13日在洛杉矶举行。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327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30.25，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6，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94美元，卖出1,938.25美元。在天气方面，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今朝市区气温普遍下降到10度左右，新界再低1-2度。预测天气寒冷和干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1-2日，云量增多，朝早仍然相当清凉。周末期间天晴干燥，朝早寒冷。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5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福道福道，家家有福道。 我是 Main Hong Kong 的李志刚， 我是阿土， 我是 TV。 我祝我阿哥咧，希望佢身体健康，最紧要咧就系事业啊，步步高升。 我咧就祝屋企嘅长辈们咧，全部咧都可以跑得好似兔仔咁快，行得好好，而且咧仲可以财源滚滚啊！ 我就祝我全家都心想事成啦 ！Made in Hong Kong 同仁，祝大家家和万事兴，家家爱不停。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 家庭幸福，有福透。 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的士哥哥，唉，今日又要麻烦你车我翻工啦，唉，最近好忙啊，今日又要山长水远去帮屋企人做电话卡实名登记，唉，都唔知赶唔赶得切见个客啊， 陈小姐。今次我就in过你啦，电话卡实名登记唔一定要去指定嘅18间邮政局或者所属电信商门市噶。琴日交间嘅时候咧，有位师兄教我啊，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好简单嘅咋。 咁方便？ 系啊，未完成登记嘅太空卡咧，喺2月23日之后啊，就用唔到噶啦，快啲登记啦。如果有咩问题嘅话，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嗰度睇睇啊！李成泽师傅，今年香港运势点先可以鸿图大展呢？ 有我喺度咧，一定铺起扬尾啊！ 李成泽师傅啊，今年咧大家点样先至可以套来运转啊？ 咁啊，梗系要知恩图报啦，咁就套来运转啦。 总之听晒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嘅节目， 再加埋我李成泽师傅同你哋一齐喺大年初二到年初四，同大家讲下流年运程。今年大家一定行好运咯喂！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热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止挂住你，仲为你写一首月亮歌。 Oh, 这首月亮歌就是 J 风凭着他对另一半的挂念和寂寞感觉而写的，当时对方就要暂时去另一个地方生活，而每次当 J 风见到月亮都会想起对方。作曲冯允谦，填词阿木冯允谦，编曲 Justin Yao Gordon Flyders， 监制 Gordon Flyders。 你或有刻想起我心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冯允谦《Me and the Moo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今早放假嘅时间，早晨早晨，我系风骚范围刘继章。 大年初四，希望大家都开心到啊四万咁嘅口啊！听住我哋嘅开心快，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话，就一定会咁样落开开心心又风骚。哎呀呀！ 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一二三四五齐晒，一月二十五号初四星期三， 好嘢！ 我系初四咁嘅样嘅马小强， 初四咁嘅样唔系几好嘅。 四 万 咁嘅口啦嘛，照到。 冇错啦，四万。冇错，今日特别嘅日子，因为我哋今日啲嘉宾全部嚟晒一齐啊，本尊出现，拜年拜年。 其实今个礼拜都系咁样嘅， 系啊， 因为平时我哋就会喺录音室嗰度咧，就唔好阻你太多时间啦。今个礼拜嘅话，梗系要出现同大家拜嘅年啦， 人气旺盛， 祝大家都听紧一齐，人气旺盛，财运高升。开始我哋嘅节目，十点答疑。十一度几温，凉凉地唔紧要，我哋一样好热情同你陪住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嚟啦，各位开八年啦！ 你个名行 Wolali。我谂咧，去到卡拉 OK 咧，大家都唔知识唔识跟住个歌词唱。喂，都唔喺度装。你觉唔觉得有时咧，你听啲歌声唱歌咧，觉得好轻松嘅。 好犀利。 去到卡拉 OK 咧，你试下跟住唱咧。喂，原来有啲歌咧好鬼难唱。你有冇试过呢啲经？阿 Sarah 冇啦，啲歌声，你系歌声冇问题。 冇问题。 马主持人，你有冇试过啊？即系嗱，有时 上一次阿邀约播吴君如嗰首过年歌， 系啊，你见佢唱得好轻松噶嘛？ 系啊，佢甚至阿邀约早轮唱嗰啲歌咧，我觉得好佩服，又快又 成。有一次我就系阿发发片噶嘛， 系啊， 系 啊， 我要啊嘛，嗰只我仲记得啊。 所以有时咧， 我练咗七百几次噶， 经典 八百有八百，我相信有八百。 我真系啊，我日日系咁练，系咁练，系咁练，系咁练。 佢瞓着觉都练噶啦，佢成个脑洗晒。 我喺嗰一轮其实基本上我唔到記得佢講咩嘅，但你要咁樣咯，即係要記喺個心裏。 嗱，最驚係乜嘢咧？嗱，大家唔知道有冇試過同啲唔熟嘅朋友，即係可能 friend 楞 friend 咧，咁去卡拉 OK 啦，咁樣，忽然之間你揀咗只以為好易唱咧，唱下唱下咧，死啦，唱唔到添，好鬼尷尬啊！即係你會試過？你唔會啊？ 都話嗰啲朋友唔熟咯。 我通常 隨時係見完一次我就唔見㗎啦。 Okay, okay. 即係如果嗰次個聚會裡面嘅話，有啲乜嘢閃失，咁我唔記得下次唔見。 係啊 ，Mary 嚟唔嚟㗎？我唔去。 佢上次聽到我走音啊！ 系啊，得一次咁多啫。 我覺得好尷尬，所以我從來 尷尬啊！ 你卡拉 OK 你唔唱， 唔唱嘅。 我都估唔抵咯。佢喺我哋面前都唔肯唱，佢喺其他人點會唱？ 係啊， 我估 太核突啦。 咁你去唔去 K 嘅先？ 佢去嘅 應酬就會去咯，成班啊，唔知邊個生日。 但你係唔夾錢啦，係咪啊？ 夾錢 係你都會夾嘅，但你唔唱喎，咪好唔抵咯。 咁你做咩？ 你貪心症唔會咁噶嘛？ 咪食提子 咯。哦，食曬花生係咪啊？飲曬啲酒都 OK， 咁就卡拉 OK。 有著數， 你哋卡拉我 OK。 系嘅，有时卡拉 OK 咧，即系大班人咧。喂，你唱一点歌啊，咁样样。我谂你一定会唔使啦，你嚟啦，你嚟。 我最憎啲咪吧。 哦，系啊，唱得唔放手。 好多只都系佢嘅， 仲要插播， 就坐住喺嗰度，然后一路唱，跟住啲尾音一起啊，即刻飞咗佢。嗰啲好犀利。 尾音一起，即刻飞咗佢，即系就嚟唱完就即刻 cut 咗佢。 系啊， 心急唱下一只。 系啊，佢哋系咁噶。 人生百态嘛， 嗰啲年青人，哇！我第一次见到咧，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如果系啊，费嘥时间，又一首，好劲。 听埋都唔惊啦。 唔系呢个我 听埋都唔惊啦。 听嚟做咩嘢？即系后边啲音乐嚟噶嘛，快咪唱咗下一只咯。 系啊，佢哋系咁谂啊。 一个钟头里面唱四十只歌，即系唱时间都要咁先得噶嘛。每一只歌唱半只。 但系咁，阿马老师，我有个建 议。 其实咧，嗱，我哋而家风骚唱，不如暂时就休息啦。咁样希望第时可以再开翻啊。但系我觉得咧，嗰啲叫一人 K 系嘛，即系一个电话箱嗰啲咁样咧。 韩国好兴噶， 系咪啊？香港有噶嘛？我记得。 你知唔知佢哋喺士多隔篱都有一间咁嘅房？咩嚟嘅咧？好似个厕所咁大嘅，即 系 好似我哋啲教厕所咁样。跟住你自己入去，自己唱咯。但系佢有个窿噶，佢有一个窿，有块镜噶。诶，唔系块镜，有个玻璃。你喺出边嘅人嘅话，其实系听到佢唱咩嘅，而且可以企喺度望住佢嘅。 我听闻好似 系睇噶， 我听闻好似系选择性嘅，即系你可以开埋俾出面听，或者唔开俾出面听都得噶。我听闻， 我睇嘅嗰啲韩国嘅节目嘅就通常都点都会漏嗰啲声出嚟，跟住就会有啲人行过就有人就喺度唱紧 K 啦咁。 香港喺边度有事咧？我听讲香港有啊。 香港系有嘅，但系呢一种咁样嘅，即系好似 人 K， 好似厕所咁样嗰啲，就应该冇。咁但系如果有人 K 喺边度嘅，我可能真系要问一问大家。 我几年前喺东莞已经见过， 已经有啦，系嘛？ 已经有啦，有啲仲有得比分嘅添。 系佢一定有啲嘢比分噶， 好好玩 比分啊！个机比分， 个机比分你咯，系啊，升线几多？ 佢识欣赏嘅。 识 AI 啫嘛， 有啲标准嘅，系啊， 唔冇乜标准嘅其实。 我冇标准， 甚至乎啲标准你会觉得就佢唔系标准嘅。点解我会咁讲咧？我试过有一次去唱 K， 唔系呢啲一人 K， 咁就个 K 咧，佢又话无端端咧今年就有啲玩嘅嘢。但你唱完之后，我讲其实你可以揿个掣之后咧，佢俾分你嘅。你会发觉个掣唱得好嗰啲好低分，唱得差嗰啲好高分。 我 咩意思？情何以堪？ 我估到系咩啦？即系等于嗰阵时我喺国内咧，成日搞啲活动咧，我曾经玩过嗰啲夹毛公仔嗰啲机咧，嗰个人曾经问我：你想唔想啲人夹到啊？我话一半一半啦，佢可以教嘅，咁同样道理， 即系个机可以教嘅， 可以教， 即系其实有 tricks 啦， 有一定有，系啊，你话想佢掉到咁上下啦，就嚟埋个窿啦，跌又得，又点都得， 我明， 系啊，咁佢话唱卡拉 OK 嗰啲都可以教， 我相信每一样嘢都教嘅， 系啦， 但系如果你咁样嘅，你好难服众， 系 啊，明明啊， 系啊， 明明个明星走去唱歌，歌星走去唱歌。 得七十几分，跟住、 啊、 有一个唱到 马小强唱高分过陈奕迅， 九啊几分，你谂下陈奕迅情何以堪啦？ 我问下你，你 即刻冇信心？ 陈奕迅唱得多啊，定嗰啲啊路人甲唱得多咧？路人甲成日去噶嘛、嗯？如果有一日佢话，我都唱赢咗啊！李丽蕊佢 不过我谂呢啲所谓 AI 嘅嘢都唔好太过认真啊！即系好似嗰啲有啲机，你有冇玩过？想唔想知你第时个仔女咩样啊？咁样样咪将你个样合埋嗰啲合成嗰啲嗰啲，唔好认真啊！嗰啲玩嘅啫嘛。嗰啲算命嗰啲玩嘅啫，以前嗰啲戏院门口 成， 戏院门口有个榜咧，你有冇睇 问我即刻验？ 有啲榜咧入一蚊又讲你个命运啊，又唔知咩，你记唔记得啊？即系戏院大堂咧， 打 咗 卡， 我好中意嘅喎。 哎，我都系。 跟住有个太阳神噶嘛，个太阳神喺度呕一张嘢出嚟，卡你嘅，甚至乎有啲嘅仲要帮你报埋体重嘅。 系啊， 之后就话俾你听你今日嗰个 运程 系 点 嘅，咁样通常好少黑到爆嘅。 张张都好嘢噶嘛， 多数都系好嘢噶， 好 少话 俾你 听到 爆啊嘛。 我跟住打个机嘅，明唔明啊？你讲咩啊你？ 我细个曾经好中意日日睇嗰啲星座运程， 我都系 星座小王子。 星座运程 系点？自从我识咗有一个人系写星座运程，佢就同我讲：你千祈唔好。 你又 我系是但写，是但写，个心就破碎咗啦。 其实佢系乱写嘅，佢话冇啊，我咁你写嘅嘢系咩咧？佢就写到一啲嘅就 系、 是、模棱两可嘅嘢。 系啊， 你自己就会对号入座，根本系唔需要谂嘅。系啊，嗰啲嘅就系你今日出门口就话你乜点样，你一定会将自己所有嘅嘢咁去对号入座。 系啊， 其实佢真系几准嘅。 系啊， 如果你想佢准， 同埋佢总会仲撞中一啲人嘅。咁唔中嗰啲人咪算咯，笑下咪算，但系中嗰啲人就会记 得啦。系啊，你今日实会撞到个朋友，请你食饭咁样，咦，真系中 中 咗 朋 友心， 系啊，仲要自己怀有呢个积极嘅想法， 系咪有嘢玩啊？今日 有嘢玩啊，想唔想玩心理测验咧？嗱，呢个心理测验 好啦，我纸笔准备好啦， 唔使纸笔噶，好简单，四个答案嘅啫，好嘛？嗱，呢四个答案咧就系话关于动物嘅。嗱，我开翻我嘅水晶球先。嗱，测测你嘅农历新年。喂，其实话时话，你知唔知今个礼拜好似有咁多？都系啦，讲下完啦吓，咁多都你知啦， 我 知八千万啊， 我准备好啦， 系咩？准备咩啊？ 我搞好晒啦。 哦、okay, 好嗱，四种动物，睇下你有冇财运啊，新年嘅财运啊，选一种嘅。好奇怪，呢四种动物完全唔拉楞嘅。第一，老虎。唔需要有任何嘅常理㗎，你中意揀就得㗎啦。 金魚啊，講乜嘢啊？ 你想揀？ 我想揀乜嘢？ 揀你嘅財運 ，check 你嘅財運。OK， 你可以揀老虎、金魚、熊貓、獅子。老虎、金魚、熊貓、獅子。 金魚、 熊貓。 熊猫，我揀獅子嚇，因為我自己是獅子座嘅，我常即係求其咁解嘅啫。好，睇下啦， 我唔係金魚座啊嚇， 我唔係熊貓座， 我係雙魚座。 座 你咩？你熊貓座？ 熊貓座，我生肖都係熊貓。 首先老虎啦，如果聽緊嘅有揀老虎嘅，你嘅財運偏財運啊，佢因為呢啲叫中獎啊嘛，就唔係正財運啊，偏財運唔錯，不過。都唔多，赢少少钱，即系开心心噶啦。不过容易满足，唔贪心嘅你咧，得到小财运咧，都会心情大好嘅啦。即系话你虽然中得唔多，但系你个人咧好容易满足嘅，咁就冇所谓啦。咁样好啦，到阿瑞啦，拣金鱼噶咯。最近嗱，佢咁讲嘅啫，你似乎财运就唔系太好，不过唔使担心。虽然咧就暂时冇乜中奖嘅运气，但系原本嘅工作即系你而家做紧嘅嘢咧，系足够非常好嘅收获噶啦。咁样即系你嘅正财运系好好，偏财运暂时缺乏少少。 好准啊！好耐之前啲师傅同我讲，佢就话系啊， 你自己都 讲过冇横财命嘅。 嗯 ，OK， 系咪横财啊？呢叫做 系啊， 偏 财偏 财 咯。 佢话你千祈唔好谂， 正财就好多啦。 系诶，正财唔系好多，即系总之嘅就 系 你满足啦。吓，咁但系佢就系话横财有两样嘢嘅话咧，就一定冇嘅。 喂，佢有一句好啊，佢话上天一定会眷顾你呢个认真工作嘅人啊。 啊，呢句有， 所以我都我冇听过呢句啊，但系我话好准咯，真系啊， 恭喜你， 系啊，认真工作 都系咁讲，一个就话啫。个个都系咁， 个个都咁， 个个都唔讲啊，所以我唔睇啊。 到你啦噃， 红 猫， 红 猫座， 你嘅偏财运虽然平平，但系正财运唔错，都系上唔上合唔同，差唔多啦。不仅工作上有贵人加持，理财方面非常努力，你嘅运势上升中啦吓，把握机会啦，就会搵到唔错嘅成效噶啦。 咁犀利，好，等下先。 好啦， 我觉得唔准。 我嘅事唔关你事。 你正财好好咩？ 好啦， 大把钱啊！ 你唔知啫，人爹哋大把， 爹哋大把关系鬼事咩？系咪先讲一年？ 狮子咯，拣狮子嘅朋友们，中奖嘅财运系机率 非常高，最近运气非常好。佢讲就吓，整个人嘅磁场 系咯，呢啲都系摆明得啖笑噶啦， 做乜嘢都系如鱼得水，心情好，中奖率高，快啲去买啦！ 系嗱，上述并非精密科学，唔关我马小强事， 纯粹讲嚟大家开心下。 去，唔系咩啊？ 去啦，你买啦。 喂，有啲朋友今日想即场问下取材得唔得噶？即有啲問題， 可以 咁啊正啦， 可以 大家把握機會，因為咧真人嚟路上今日第一次， 係啊， 即場有啲咩問題可以問啊居家明又得， 咦都好喎、 啊，請居明又得啊， 佢已經諗緊要買咁多咩啦。Something that'll tease ya. So pull those hands up high. Shake your body, move from side to side. Cause we've just begun. Party people in the place, yeah, we're having fun. Oh yeah, I'm gonna be a big star. I'm gonna lay it on and go woo-ha. Cause when the mood gets exciting, when everybody's kung fu fighting. 苏化荣嘅梁继章，我祝大家来年咧家肥屋润。 我系风骚化荣嘅央央，我祝大家家和万事兴。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马小强，我祝大家家年威老道。 咩啊？咩家年威老道啊？讲乜嘢啊？ 一家年年都咁威，老人家持家有道。咩？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年初四嘅早上十点二十九分，翻嚟一阵间听完新闻之后，继续仲有位嘉宾 又嚟拜年啦。 冇错啦，系一位靓 女嚟嘅， 冇错啊， 系我嘅姊妹， 好姊妹， 系你嘅好朋友，点解我有佢嘅电话嘅咧？ 佢俾我冇办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昨晚在平洲处理噪音投诉的时候遇到反抗，警方开了三枪，全部打中一个菲律宾籍男子，另外两个警员亦都受伤送院。事发在昨晚十点几，警员去到永安街一个单位处理噪音投诉，初步消息说一个菲律宾籍男子情绪失控并且袭击警员，警员作出警告无效之后开了三枪，全部打中一个43岁的非籍男子，他的手和腹部受伤之后倒地，另一个33岁的非籍男子被警员制服，被带回警署调查，两个人涉嫌阻差办公和袭警被捕。事发之后，警方封锁现场搜查，受伤非籍男子清醒，送到东区医院救治，两个受伤警员送到律敦治医院治理。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近几日是农历新年假期，检测一定减少，整体疫情是下降趋势，但是假期之后检测量和入院数字可能会增加，需要继续处理院舍长者的加强针和感染控制情况。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剩低的防疫措施需要逐个放宽，最紧要有序小心推进。外防输入方面，内地和本港的跨境核酸检测可以尽早停止，因为内地疫情已经过了高位，不必要的检测影响整体的经济民生。至于口罩令，梁子超说最好等这两个星期的新春活动结束之后才考虑放宽室外口罩令，室内口罩令就要小心处理，要等到其他措施放宽之后没有出现大型反弹，尤其过了寒冬，入院高峰期结束再放宽会比较安全。财政司司长下个月发表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自由党邵家辉说支持继续派电子消费券。他说今次没有特别的金额指标，期望司长用智慧平衡库房情况和协助市民，上半年一次过派亦都比较合适，下半年游客增加的时候市道会比较畅旺，可以自己靠自己，不需要再恒常派消费券。立法会议员陈佩良表示，建议一次过在上半年派5000元的消费券，不一定要限定某一些消费，并且仍然派给内地专才等，表达重视人才。另一个议员江玉宽就说，如果仍然向每个市民派10000元消费券，他有保留，认为应该针对性协助基层市民、中产家庭、有仔女的市民和中小微企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应拉共体轮值主席国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向峰会致辞。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和拉共体关系，他说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和中国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支持并且参与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和中方携手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又强调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方愿意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继续守望相助，携手共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和干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朝早仍然相当清凉，周末期间天晴干燥，朝早寒冷。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5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永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拜年时候又到啦，各位朋友，请让我哋介绍我哋今日嘅靓女。 恭喜发财，光欣欣。 恭喜发财，欣欣。 同我哋拜个年先，欣欣。 哦，首先喺度恭喜发财，我啲 fans 先啦，李丽又有梁继昌同埋小强，身体健康。咁啊，再恭喜埋咁多位观众咧，都系身体健康，我就觉得够噶啦。身体比 钱 更 紧 要， 非常好啊！ 好嘢， 好开心啊！今日有江欣怡小姐，我好细个开始睇你做电视噶， 系啊，做 Maria。 喂 ，Maria 真系经典， 系 好开心啊！好耐冇见你啦，欣欣你好嘛？同我大家讲下你嘅近况先。 好啊，我就放紧年假嘅，咁我就今年就冇出去旅行啦。咁就啱啱过年前就完晒所有工作啦。咁今年咧就因为我想我妈妈。熱鬧開心啊！咁所以我今年咧就決定咗煮呢個年三十晚嗰個飯， 嚇做小廚娘係嘛？ 唔係就食到而家嘅， 哇！食到而家 食足四日， 成個禮拜又浸發嗰啲咩海味啊嗰啲啦， 煮咗啲咩啊？ 嗰個齋咧就一路就冰格雪啦，食咧就倒出嚟啦。咁準備今日有人嚟拜年，隨時都可以攞啲舊餸出嚟，啲菜就當新噶啦。 喂，你咁樣講，有人你嚟嗰啲 嗱，我建議大家即係。初八先攞去同阿欣欣拜， 等佢食曬啲舊貨先，食曬啲 清曬。 冰格啊，啲鮑魚啊，海參好正啊！ 真係有幾正先？ 延年益壽啊！ 延年益壽， 越擺越好味，越擺越好味 啊！咦，我真係唔知道你識煮嘢嘅喎，我識你嘅時候嘅你係十指不沾陽春水喎，欣欣。 係啦，你識我嗰陣時，我哋啱啱入行咧，嗰陣時開始好忙啊， 我仲係小花 嗬，煮嘢食啦，面都唔得閒洗啦。 哦， 跟住就開始其實屋企一路有工人嘅，但我讀書嗰時候讀家政嘅，咁、但係因為知道嗰啲材料份量係好肥膩嘅，所以我自己唔會整啦。咁啊，即係唔知點解香港而家咧，每年過年我哋都冇曬啲工人嘅，咁、就唯有我自己去整。如果唔係就要嗌外賣。咁如果我肯整餸咧，咁變咗妹妹啊，成家可以嚟啦。變咗有啲同媽媽拜年嗰陣，我可以招呼佢哋過嚟食飯啦。 好乖嘅，就欣欣， 係啊，聽得出係好乖。 屋企先至有熱鬧嘅。因為靠工人姐姐咧，你我夾得佢嚟，我不如做咗佢啦。 係啦， 哎、 你都只識諗啦，你大個女啦， 終於大個女 啦。我唔準你咁話我欣欣啊。 以前可能後生啲無知啲，就好中意過年出去旅行嘅。咁但係而家就發覺，不如你用旅行啲錢要嚟搞旺盛屋企，譬如買咗好多花啊。我係我自己逐樣逐樣抬翻嚟㗎。咁變咗我。 我特別有意思咯，同埋其實又會中意佈置屋企，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黏到成屋企都係紅色啦。 年紀開始大就會中意咯， 係啊， 以前唔中意， 係啊，而家反而中意啲傳統嘅嘢， 真 噶。 全盒咧有冇賣啊？ 全盒梗係有啦，我其實因為我早一個月已經開始佈置嘅，我其實好心急嘅， 早一個月 到新年嘅時候我好忙， 即係聖誕節嘅時候開始佈置，未到聖誕已經佈置新年， 係啊，周圍揾刮紙， 聖誕嗰啲係好早個零月佈置嘅，係 啊， 但因為全盒啲嘢大部分我哋都唔食噶嘛，所以幾早買都得啦， 又唔食又等人嚟拜年嚟清貨， 唔係佢唔自己打開我唔會俾咯， 你唔係叫人勾痕勾痕 嘅。怎麼會自己打開你的全盒啊？是啊， 吃瓜子啊，個個吐曬牙。 Anna， 我想問咧，除了你話即係講緊話要佈置屋企咧紅當當啊，咁啊會有個熱鬧的氣氛之外咧，有一樣嘢必定係會令到大家會覺得好熱鬧嘅，就係打麻將啊。係 啊， 係啦，你記唔記得細個嘅時候，你曾經同我講過，你就話咧打麻將咧，佢會有一啲嘢佢必做嘅，但係佢做完之後嘅話，佢真係我有一次佢同我講，佢就話：，真係得 啊！我記得你講過，我記得講紅色嘅，紅色嘅。 咩有冇提下我？ 嗱，你以前咧啲麻雀腳都好犀利下噶，有啲姓鄭噶啦， 系 系咪啊？ 個個名人啦，我交個小學費俾佢哋嘅。 係啦，有啲姓葉噶啦，大家估係咩人啦？ 姓葉係男定女啊？ 女仔嚟嘅。 姓葉 係啦，因為有一次我聽講過佢哋就係話，原來欣欣都係佢哋隻腳，咁我就哇嗨，咁我就話佢話每一次咧見到你咧著到好行嘅，就著曬獅子頭。喂 你喂 系 你唔想我讲呢啲嘢系嘛？ 我听紧啊，回忆紧啊， 唔好咁近你个收音机啊！ 欣欣好细路女， 佢话每一次咧，你都系着住个狮字头嗰啲好靓，全身都系嘅啲名牌咧，就去同佢哋打麻雀。咁跟住收尾咧，有一次咧，你记得我记得你同我讲咧，就系话其实呢啲都唔重要啊，门面嘢嚟嘅啫，最紧要 内里先紧要， 系内里个红 色 底， 红色底底 系咪真系噶？ 哦，咁我咪以前细个咯，其实冇。關係其實是技術的問題，反而現在呢疫情又不會去即串門不會見人，我就其實開始很多年在電腦那裡打， 哇，現在開始自己 在 電腦 你玩， 是啦，你電腦你有沒有都換回條啊？ 咩話？咁啊，唔著衫打都得，因為 哇， 唔係即係冇限時間。咁其實我主要係用訓練腦筋對。 我想同你視像打。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著衫著咩衫唔重要，同埋唔搞咁多八卦，其實冇關係嘅。咁技術差，你做乜都冇用啦。 但電腦你不知道那些什麼人來的是吧，會不會 不是動電腦打 台灣那些就是不認識他你可以豬他嘛，那我就真的贏了。 不是線上那些有人的， 是啊，有人的， 不是跟電 腦打的，小朋友打機都是的， 是啊，不是跟電腦打的， 不用理他們的， 不 用理他們的， 完全不用 理技術的， 真的欣欣越來越年輕， 是啊，挺好的， 真的想撕 他，現在連門口都不出了他，你明白嗎，他已經不需要出去跟別人打， 但只是新年而已， 新年啫， 我谂过完年咧，其实平时你忙啲咩？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我忙做嘢咯，其实因为自从我哋自己有疫情之后咧，咁冇出就做嘢啦，咁我就喺无线接咗好多个电视剧， 系啊，我知啊， 系啊，咁发现咗，我原来好中意做妈妈嘅角色啊，我真系好中意啊，即系好多人可能会谂，哎呀，佢而家咪唔做玉女去做妈妈，其实绝对唔系，即系次一等，我本身因为我好多 idea。靈感在我媽咪身上攞嘅。 喂，你唔覺得有個心理關口？咪先，我真係覺得咧，由玉女開始，你慢慢地跳去有人開始揾你做媽媽咧。你知唔知我自己有試過嘅？欣欣，我到最後尾我係推咗。 係啊。 是啊，因为我一做了妈妈的话呢，我就翻不到转头了，因为有些前辈这样跟我讲，他说如果你还是想做玉女的话呢，你就真的可以试一下，当然我知道我自己什么样子啊，但问题是 好笑你讲 的。欣欣，我不准你这样笑啊，瑞瑞啊。 不是我笑他幽默。 我真心想跟你分享的。 欣欣有没有啊，你有没有这些心理关口啊？ 我话我冇乜关口，因为我觉得我 proud of 我 age 啦，其实我是开心的。 好嘢，这一句好嘢。 是啊，我哋有時譬如去美國登台，即係做 show 咁樣，好多好大機會就係去嗰啲賭場啊咁樣嘅。咁我哋梗係唔賭錢啦，但係妹會行入去噶嘛。咁啊試過有一次咧，即係唔係一次啊，好多次啊。咁啊個 secure 唔俾我哋入啊。 哇！你咪好開心， 真係我哋著啲運動衫。 佢話係啊，佢你哋 under age 唔入得，哇！開心到 攬住佢寫一啖。 咁 我就指住个 poster 咯。哇，我唔系 underage 噶，我系你哋好嗰个 hotel guest 嚟噶，我系你哋今晚嘅表演嘉宾。 哇！ 嗰个黑人就话：，嘿，你唔好令我咁开心啦。我唔系你 ，look at that poster、 uh-huh.。 I am the girl in the poster。 我自己系 the girl in the poster。 即系好开心咯，去外国仲系。 系啊，喺外国系真系真系好开心嘅。 系啊，因为我哋中国人细粒啦，滑捋捋啦咁样咯。 滑捋捋， 你 啊 系。 不过真系喎，真系 外国人，我哋系滑啲嘅。 系啊，佢东方女性一向都系比西方女子体内 skin texture 系咪好多噶？ 我就怀疑，因为系个天气咯，我哋南方人有优势咯。 啊哈，我觉得系倒翻转，你会怀疑，你有冇觉得嘅就系话，外国嘅女仔嘅话咧、，teenager 嘅时候嘅话就好靓、但系佢哋就会比较容易啲快得，佢就衰老一啲。但系咧倒翻转嘅就系话，如果系亚洲嘅女仔嘅话咧，佢哋可能系细个嘅时候嘅话，好可能唔系好识打扮， 精致 系啦，就会多数都系肥嘟嘟啊，或者点样嘅话，到慢慢年纪大嘅时候，啲 味 道就嚟啦， 味道就 系， 所以我觉得系公道。 因为你读书时候你唔好咁标志，冇咁多男仔约你去街，你可以俾心机完成个中学啊嘛。 我唔同意。 阿欣欣突然间好正经，同埋咧听下嗰阵二把声咧，作为咁多年嘅观众咧，成日睇你电视咧，我觉得你把声完全一样啊，同以前嗬，即 系 见到非常 好容易俾人认到啊！我试过有阵时坐嗰啲 Uber 的士嗰啲，即系上去冇几耐，佢哋就话你系咪个？ 系啊，你唔好开声。 我都费事等佢，我系。 认唔到人，但系认到把声， 系啊，好易认啊！你把声真 系 好 啊，几好啊！我哋把声永远都可以保持年轻， 真 系 啊， 系咪先？ 有个 fantasy 喺度， 大家咁话，好啦，咁最紧要一样嘢嘅就 系 都系身体健康啦，帮我哋好好地去问候Auntie。 哦 ，OK， 好瞓紧觉啊佢， 仲瞓紧觉， 哇，开心啊！ 美容觉，美容觉，吓、 啊， 女性需要嘅， 好幸福。 我因为等你哋电话，我今朝六点半起咗身啦。 使唔使 啊？欣欣傻妹啊， 準備好 有自己煮嗰啲斋同埋年糕 真系噶， 系啊，欣欣好紧张啊，佢嗰日话你可唔可以九点钟叫醒我？ 我本来叫小强嗌起身，我话，哎，真系唔好意思，真系人哋以为我当佢闹钟， 系啦， 唔系啊， 有噶有噶，有呢啲叫做服务噶。 我唔想發展得咁快啊嘛，點會咁樣叫我九點鐘？我都唔知， 諗多咗啦。 不過係唔好求其，唔好亂立亂叫男人叫你起身， 就算用電話都唔好啊， 傳出去唔好，我驚會周圍同人哋講我咩啊？ 傳出去我又好聽。 好啦， 多謝曬欣欣， 多謝曬欣欣，一切順利， 一團和氣啊， 係 啊。 多謝曬， 多謝 身體健康，新年進步， 一齊好， 保持聯絡嚇， 好， 拜 拜， 拜 拜，多謝曬。 大红大紫啊 ！Twins 见呢首歌送俾阿欣欣吓，希望佢继续咧喺佢个岗位发挥最大嘅力量，令到各位朋友都喜欢佢啊！十二度嘅温室收到52%，听呢个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 嚟一阵会有麦玲玲师傅同我哋讲下年初四。留意住咯，我睇今日嘅运程或者啲留意嘅事情系啲乜嘢咧吓，咁继续拜年食下年糕，听住呢个风骚爆人嘅事情啊！年行好运，麦玲玲师傅。 初四大家咧就身体健康，恭喜发财，事事如意，财源广进。今日系接天神啊！初四咧就是、羊生日吓，咁亦都系咧迎灶神，因为我哋咧喺24个时候借个灶啦，咁然后跟住就送神啦。中国人咧就话咧，到啲今日咧呢、这个日子咧，我哋就要接翻灶神翻嚟，亦都接翻所有天神翻嚟，因为天神开工啦。因为前边你送咗神咧，就佢哋上咗去天庭啦，就报告俾玉皇大帝知你成年嘅嘢系点样咧。咁到咗初四咧，你接翻佢落嚟有新一个开工日，所以今日要好虔诚、好慎重嘅吓。咁啊，好多时咧都会喺厨房迎灶神吓，可以煮一啲嘅一啲嘅斋菜啦，一啲嘅水果啦、鲜花啦，咁我哋迎翻啲神落翻嚟屋企。通常有啲人咧就会将全屋开晒灯添嘅，咁啊等抢头啖汤，因为点解咧？初五就隔开，同埋初五系财神生日啦嘛。有啲朋友咧就初四咧就截住人哋请财神，就接咗自己嘅财神落嚟先嘅吓，咁都可以嘅，咁啊当天拜又得。咁啊，其实过咗初四咧，其实好多时咧，成个新年嘅序幕到初五，我哋就叫隔开，即系一啲祭品啊，摆喺神台度嘅嘢咧，可以慢慢撤回去一个正常嘅一过咗年嘅生活啦。咁所以今日嚟讲咧，我哋就尽量啊开屋企嘅灯，迎接翻我哋嘅好运嘅神啦，一啲财神又好，平时诸天嘅神佛又好，咁希望全年顺境啦，大家都。 财神到，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喜盈盈，齐贺你多福音，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啦啦啦。所有冤侣化结并头，还望各位工友发业成就， 有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听只歌轻松下，包却恨愁。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 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 财神都希望咁样得到呢一个嘅最多嘅正财偏财啦吓，咁啊喺呢个新年最多嘅唔系正财就系呢个利是噶啦咁样。嗱，结婚嘅人情咧就好似有啲人话有啲公价噶嘛，咩而家今年又兴几多钱啊？如果唔请饮嘅，净系派饼啊，几多钱？类似嗰啲咁啦。利是有冇公价咧？咁样样有个讨论区咧就开咗个话题啦，就系话利是今年你收到几多钱咧？咁样，尤其是开工利是，咁对于打工仔嚟讲，开工利是咧，可能某一啲公司咧啲老细特别守。咩嗰啲闊綽啊嚇，咁可能收得多啲啦。今年咧最多人話收到開工利是咧係20大元，即係20蚊嘅。其次咧就係100蚊。咁當然亦都有少數人咧話我有幾千蚊啊，開工利是咁，咁佢哋好開心啦。 一封嘅幾千蚊。 可能佢係幾個老細加埋啦，佢又冇講幾多封嘅。咁但係亦都有啲人話冇喎，我哋開工冇利是啊，咁證明咧幸福不是必然的咁樣。咁佢都列咗咧，就問啦，你覺得咧，如果你俾一啲同事啊，或者俾啲唔識嘅茶水阿姐咧，係俾幾多錢咧咁樣？咁佢哋咧就列咗好得意啊，佢話咧嗱。如果是同组的同事即是同埋一起做嘢呢一般人呢就会觉得50至100蚊呢就差唔多啦咁样。如果有啲行政人员呢秘书啊即係啲比较重要啲嘅职位呢就会畀50蚊嘅。如果其他嘅同事即係成间公司啦。 秘书都係50蚊。 係啦。太少啦，秘书系帮你噶， 差唔多似 assistant 咁就 唔知啦，即系啲人系咁写啦。咁另外有啲人就话 最理想200。 系嘛？ 系啊， 因为秘书佢真系帮你一个人噶嘛，系啊，打点出，会唔会少啲啊？ 系啊， 另外咧就有啲人就话咧，如果俾其他公司内嘅同事咧叫得出名，嗱佢有分嘅，佢叫得出名，知道佢叫陈阿茂咁样，就俾20蚊；如果叫唔出名，净系认得咧，就俾10蚊咁样。咁而其他咧就咩油站啊、看更就视乎佢态度嘅，括住视乎态度，即系平时佢做嘢咧，到底系唔系好人咧，定系平时做嘢都系懒懒散散咧？咁由10蚊至到50蚊，咁呢个就网上一啲人咧填出嚟嘅。咁当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嘅经济情况啊、喜好啊，咁你俾阔啲都冇所谓。 呢个真系喜好， 系啊， 开 心，我 觉 得开心钱嚟嘅呢啲， 系啊，开心钱嚟嘅、啊，能够俾我哋都讲过啦，能够可以派利是嘅话、啊，其实真系好开心， 福分嚟。 尤其是你结咗婚，嗱、啊，我自己觉得简单啲啊吓，即系我自己冇结婚啦，咁、所以嘅就系我会觉得如果系简单啲嘅就系我结咗婚嘅。如果我结咗婚，我系真系已经攞正牌去派利是，我会点做呢？我系人都会俾咯，系、啊，我系人都会俾嘅。即系譬如可能你去入油啊，就点样嘅话，因为我系有呢个身份啊嘛，咁、我就会就算入油姐姐也好或者咩，我冇分佢什么系做啲咩工种，或者系会点样咯，系人都会俾咯，因为呢一个系我嘅身份，因为我已经结咗婚，我系大家嘅长辈。咁而同我同组再做嘢嘅人嘅话咧，就真系会唔会人有一种开工利是啦、分两种 嘅 啫。 系啊，私人利是同开工利是。 冇错啦，同埋开工利是。同组嘅开工利是嘅话，就起码100蚊起跳。 冇错。 系啦，咁、 啊、 就真系视乎，譬如可能我同佢会好啲嘅，可能我真系会俾多啲佢，或者佢帮得手嘅、我会再俾多少少佢， 系 咁样咯。 因为呢个系一年里边咧，唯一可以即系真真正正可以叫多谢一啲帮手嘅人的。 因为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意思嚟嘅，即系个谢意嚟嘅，谢意嘅就 系 啱啱过去嗰一年嘅话咧，多谢你嘅照顾，系、啊，多谢你嘅照顾， 同埋你做得好好。 每一个人其实你哋都喺度照顾人， 系啊 系 啊系啊。 咁我觉得就 系 你送嘢，好可能有啲我未必送。送到你的心里面你中意嘅嘢，但我觉得利是嘅话， 系咯， 现金兜真系几好、啊。 你中意买咩食就得， 系啊， 朱古力可能我又唔中意食朱古力，生港又盐， 即系我自己就会咁谂。 我都觉得系嘅， 系好啦， 俾钱开心。 十一点钟翻嚟，我哋就会有。 哇！家居名， 佢唔記得，好明顯 係啊。唔係，我睇 下邊個居家名啊嘛。 家居名，之後我哋會有取捨，有咩問題就問啦。 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支持並且參與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和中方攜手構建中拉命運共同體。習近平又強調，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中方願意和拉美和加勒比國家繼續守望相助，攜手共進，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促進世界和平和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開創更好美好的，是共同開創更加美好的未來。南韓新增19,538宗新冠確診病例，累計3,040,000宗個案，以星期三的數據計算，是去年7月6日以來最低。境外輸入個案有29宗，其中來自中國的個案有16宗，佔 55.2%。 新增死亡病例有25宗，較之前一日增加15宗，累計死亡病例33,200多宗。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7,329點，升3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1，日元130.34，瑞士法郎0.923，加元1.336，人民幣6.779，英磅對美元1.232，歐元對美元1.09，澳元對美元0.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49。倫敦金每盎司賣入1,933.26美元，賣出1,933.56美元。在天气方面，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今朝市区气温普遍下降到10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预测天气寒冷和干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朝早仍然相当清凉，周末期间天晴干燥，朝早寒冷。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畅顺。跟住咧睇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宁波街介乎炮台街至到广东道之间咧系需要全线封闭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宁波街介乎炮台街至到广东道之间一段，而家咧系需要全线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有一个渡轮嘅消息，咁就系受到强风影响，来往屯门、东涌、沙螺湾同埋大澳嘅渡轮服务仍然都系唔停大澳，现时咧终点站改为沙螺湾。咁就系受到强风影响，来往屯门、东涌、沙螺湾同埋大澳嘅渡轮服务仍然咧都系唔停大澳噶，现时终点站咧改为沙螺湾，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安全车速位置有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德士古道行人桥底去石围角和青屿干线小豪湾去机场。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看得到用得到。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福道福道，家家有福道。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喺度祝大家家肥屋润。 我阿仙祝大家家和万事兴。 我子豪祝大家家人工。 不是这个家 咁家财万贯啦， 咁又 OK 喎。 家仍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 家庭幸福有福透。 政府就快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之前预先申请咗或者用易通行手机程式申请的车主会陆续收到车辆贴，今年2月可以率先在青沙管制区用到了。 其他政府收费隧道亦会陆续推出易通行，详情上 hketo.gov.hk 睇下啦。 近年气候变化加剧，为香港供应水源的东江流域曾出现严重干旱。居安思危，有什么方法可以开拓新水源呢？怎样令市民提高警觉，珍惜用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珍惜水资源，星期四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恭喜发财，我哋今日嘅嘉宾嚟啦，嘉宾明啊，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大家都发财，系啦，第一次出现。今日犀利啦，家居明哥哥咧着件黄马褂，犀利啊吓，好有贺年气氛。 恭喜发财，下一句就系 利是逗来。 嚟， 真有利是啊！ 恭喜 啊！ 哇，好开心啊！ 哎，多谢大家，即系大家咁多位嘅嘉宾支持啊！ 辛苦晒，辛苦晒， 多谢你哋嘅照顾。 喂，咁啊，咁靓仔嚟到拜一拜年先。 嗱，咁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财源广进啊！有想嗰样得嗰样， 系啊，龙马精神最紧要， 龙马精神 系 啊！我今日咧都好认真嘅，你净系见到我件黄色嘅呢个 战衣， 我系金丝眼镜， 系啊， 金链， 哇， 系啊， 金表， 系啊， 金内胆， 哇，好金。 嗰啲唔使俾我睇，内胆唔好俾我睇。 又会抢紧？ 唔系就红色嘅咩？ 吓？ 唔系红色嘅咩？内胆？ 啊，咁 是但啦， 唔好 认真，唔好认真。 我仲 认真 噶，因为 争啲想装下系。 系，但系有个朋友，我要特别同佢拜年嘅。 嗯。 咁咧就系因为今日咧，今朝早有个听众咧，佢啊留咗言啊，佢话今日新征就年初四，俾下面。同你唔係好熟嗰個馬爺咧，和和氣氣。 哦，好啦， 咁我而家特別咧，祝下馬爺蒸蒸日上，朝氣勃勃，一柱擎天。 係，仲有咧， 財色兼收。 佢已經係啦喎，佢已經係啦喎， 係就唔會搞成咁啦。 佢已經係噶啦， 唔係我一望住個樣就覺得呢四句係啱佢。 啱嘅，啱嘅，係啦。OK，OK，OK。 點解咧？財色兼收點解啱佢咧？ 啊！ 唔系识嘅意思系啲未识嘅啫， 系 和和气气，和和 气 气，好嘢好嘢，无谓啦 吓。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就啱晒嘅，因为家居明哥真系好细心啊。佢话咧，过年嘅时候咧，大家收到好多礼物啦，佢咁讲，跟住佢就话又买好多靓衫啦。咁可能会发觉嘅就系啊，平时咧，啲衣柜啊，又或者啲柜啊咁样，唔够使啊。咁点算咧？咁样就可以点样令到我哋？屋企嘅一啲儲物嘅地方咧，可以咧就多啲嘅咁樣，所以今日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方面嘅知識啦。 係啦， 啱啦。嗱，其實咧，我哋首先要清楚，無論你間屋係四百尺、千四尺、四千尺都好啦，你都要有皮夾 咯。 嚇，你都有抽濕機、燙衫板，係嘛？咁其實我哋一定要有足夠嘅儲物空間，收納好曬佢。好啦，咁我就即係分享一啲咧，即係可能大家唔係。未必系咁做嘅特別之處啦，好。咁第一就係上床下櫃啦。咁成日都聽到上床下櫃嘅，即係上 邊 係 床，下邊係櫃。 但好多時咧，我舉個例啊，如果你上邊嗰張牀咧三尺深，好多人下邊嗰個櫃咧就做兩尺深嘅啫，因為佢覺得哦，我衣櫃兩尺深啫嘛，使乜要做三尺深啊？其實咧，我就會話俾大家聽。上面三隻心的话呢，下面都是三隻心。因为你如果你两隻心呢，其实那个粒位呢冇用的。你仲隨时因为将上面床突咗出嚟嘛。你隨时就撞亲头添。 何必唔做埋佢呢？ 好啦，做埋有咩好处呢？你首先要諗下， 你個係你仍然可以擺衣櫃，咁、你咪外邊嗰兩尺咪繼續係衣櫃咯。 嗯、 但最後嗰一尺你就做曬活動層板，咁、你咪即係當你一定間屋有好多 啊 濕濕碎碎嘅嘢， 啲 嘢咪擺曬去咯，咪、未必常用嘅嘢啦。就算係你都係撥開啲衫，你就可以攞得到嘛。咁、你就等同多咗一個六尺闊。一尺深嘅杂物柜噶 嘛，好吸引啊！听讲， 我每次同我啲朋友讲，个个都真系瞪晒眼噶，系、做乜要咁样嘥咗佢啫？嗰一尺你又用唔到嘅，即系你唔做一尺。 但点解啲人会做两尺嘅柜嘅？即系最初个谂法，点解会唔做？ 因为衣柜系两尺深啫嘛，咁佢咪觉得两尺深咯、 okay。多咗个衣柜咪已经赚咗啦，以为系嘛？ 但系你如果你做齐佢，就有头先我讲个好处啦嘛， 系、嘛？ 不過其實上床咧，大家有冇一個感覺咧？爬上爬落其實都幾唔方便。 我一陣就講埋呢一樣嘢俾你聽添啦、我知道你而家，我知道你嗰個諗法 嘅啦。讀心術啊，就知道你嗰個諗法。 因為我咁啱咧，我早。幾日早排咧，去過睇過人哋嘅單位咧，佢、就上床下跪，但係嗰個上床嗰個方法就有一條誒拎嚟拎去嘅梯， 梯咯，係啦係啦。 但係嗰個梯咧就係好難爬 啦， 掛落去， 係啦， 貼住咗，咁跟住你只腳都唔知點樣踩，係啦。 同埋好用，即係就算華光師傅再細啊，呢條梯都用唔到一兩年就爛㗎啦。 真係 啊， 係 咪啊？ 因為兩百磅人係咁壓落去， 係 你覺得條橫擔仔啫嘛？ 或者你瞓到睡眼惺忪，你要落嚟嚇， 係啊，所以上床係有呢一樣嘢嘅， 日差作腳就好危險噶啦。 係啊， 好啦，咁我就講橫掂呢個，我就講咗你個梯個解決方法先啦喎。嗱、其實咧，我就從來唔做呢啲咁嘅掛梯啊、貓梯嘅。 你就好簡單， 呢叫 貓梯，好簡單啫。其实你就做几个五桶柜，将个五桶柜打斜，即系个门，个柜桶门唔系打直，打斜咳。咁你咪已经有搭 踩落去嗰、 你咪已经有搭 脚手柄。楼梯亦都系柜， 系啦，又系柜桶。 但系呢个要间房够大咯。 唔系， 唔使 噶，你系个下柜嘅其中一部分啫嘛。 冇错， 冇话要加大， 即系冇大到嘅， 冇嘅。然后你个扶手就喺个边位度，即系做翻啲扶手位，咁就已经解决啦。呢、个五桶柜楼梯。我话俾你听，系坚固实净好多啦， 又可以摆嘢啦 ， 都系都系 嘛，即系咪解决咗呢个问题啦？好啦，仲有，咁我哋个上床究竟要做几高啊？好啦，咁你要记住，假设你无论系八尺半、九尺、几多尺都好啦，记住只系需要楼即系个床褥上嗰边个床褥到个天花三尺，因为个人要坐得喺度， 但马小强可能唔够，佢咁高， 三尺够噶。 佢块面唔得， 佢块面都三尺啦， 佢 块面真系唔得。 系啊，佢真系唔得啊，系啊，佢块面都尺几两尺长。 唔好度自己啦，大家嚟试咪。 三尺咯，嗱，系咪嗱？佢咁样度完都系三尺， 系啊，都系三尺。 一般三尺够噶啦，咁 最紧要上半身，个人坐系啦，坐喺度， 咁你就尽个下跪尽高。晋升，即系等于你九尺半楼底，你咪做六尺半， 即系唔使留咁多嘅， 唔使噶，唔使噶，够坐直喺度得噶，咁你就可以攞晒下边个空间 啦。明白， 系嘛？咁呢张上床下柜咧， 就为之 perfect 啦 ，perfect，very good 系咪？ 系啦，唔系争都系争少少，九啊九分啫。 啊，仲争咩咧？ 家居名作咪一百分咯。 咁样 阿华光师傅仲有 点 啊？ 200分， 华光就200分咯。 我点可以同师傅比较？ O K， 你系师傅，你作秀师傅， 我唔系 自诽谤。好啦，咁 呢个上床下跪， 上床下跪之外嘅话，仲有啲咩嘅方法可以增加？ 咁平时咧，我哋做单人床好，双人床好咧，一般咧。个高度都系18寸至20寸嘅啫， 系啊。 但系咧，我话俾你听，其实咧，如果你真系想要争取1分1寸嘅空间咧，其实平均你可以做到2.5尺高嘅。 哇，单人床 系 可以做到2尺半 高，点解咧？最紧要个人 一坐落去 系啦，一埋去一坐到佢只脚一上， 唔好太高，高得滞又唔好， 唔系擒， 唔系擒， 即系因应你嘅高度，你系坐你埋去撞。 個屁股一得落去 就已經到牀 了，到啦，咁你就可以做呢個高度。 咁真係要聽你嗰個高度嘅話，就真係因人而異嘅咯喎。我同埋馬爺係 啊，完全唔同啊。 你知道我只腳44寸係咪？加埋個身，我加埋個身先。 同 JM 哥一樣。 咁我點咧？ 所以我就係話要按照你坐埋去個坐，即係得到落去嗰個高度。 嗯。 咁你一般咧，好似我而家屋企我細仔張牀就係咁嘅，就2.5呎高嘅。 哇！ 咁咧話裏邊就哇大皮 keep 啊，好多雜物啊， 瞓多個人都得， 就全部塞曬佢啦。 知道知道。 咁呢個 女朋友都可以。 其實呢個 入去先，入去先，你埋先，你埋先。唔係佢話你個女朋友係咪收喺嗰度啊？ 唔係我個女朋友。 唔係我講緊馬爺，係啊，佢有好多小女朋友噶嘛，咁可以 收幾個？ 收兩個喺裏面打邊爐。 有用就喂出嚟出嚟， 逐个出， 系啊， 逐个出 成对打牌得啊， 可以睇摆到几个咯。 你估嗰啲咩咩？你 TVB 有时咪会咁样，即系度识晒几多个得几多个。好，咁即系呢个单人床嘅话都可以嘅，就系、是、增加呢一个收纳嘅空间啦，系咪？仲有嘅就系另外一啲咧，我觉得好正嘅，就系、是、啲假天花。 系 啊，假天花其实又系唔使咁高噶嘛，个楼底系嘛？ 嗱呢度咧，我就话俾你听咧，好多人又话哇，做高啲个储物假天花啦，梗系唔系啦，有咁低做咁低，尤其是走廊个位置，你贴住个门框顶就得噶啦。 嗯， 即系唔使又话高啲嘅。哎呀，咪好压迫。首先咧，走廊嘅即系走廊嘅天花，我哋叫路过位。 嗯，你 唔会成日企喺下边， 唔系你一秒至两秒。咁你个门框咁高，佢咁高，咁你又唔会觉得个门框矮， 系咪先？ 咁你所以咧，有咁低调翻转，有咁低做咁低，跟个门框顶一样。咁你上边个储物量咪大咯？ 嗯、 好啦，但系更重要咧，好多人做错咗，嗰、那个开口啊，即系嗰个储物。假天花個開口咧，坐喺個底啊！咁、uh-huh. 首先坐喺個底咧，你咪已經係嘥咗，你嘥咗嗰個門口。 你講緊我屋企 exactly 就係咁，我而家屋企就係 exactly。 好啦， 開個底。 第二，你開個底，你攞 好麻煩， 係啦，好麻煩。你擺多咁擺咧，你唔擺，因為你淨係會擺開咗個門嘅側邊嗰啲位。 你 exactly 講到我而家個問題，而家你完全講緊我問題。 啲你都唔會擺噶啦， 係 啦， 好啦， 我攞 唔， 我攞唔 到 啊，攞唔到啊， 正。好啦，咁正常系点样做呢？即系走廊嘅假天花呢，其实个门呢就喺个房嗰度开嘅。 哦， 即系嗱，你喺个房个门头顶或者打横，你凿晒佢，开晒柜门，开晒门，咁、你就舒舒服服， 伸只手入去， 攞担张凳仔又得，咁企喺张凳上面就打开个门，即系你就点样摄又得，点样摆都得。 系啊系、啊， 我成棵圣诞树。 都塞咗入去， 塞咗入去， 塞马斯王来都得。 如果佢啊再系咁样对我咧，我就一定会第一个摆佢入去 之前。有个位系 reserve 俾佢。 瞓天花啦你，瞓天花啦你。 就系平时摆圣诞树开，攞翻出嚟，佢差唔多啦，一棵圣诞树咁长。 但系呢个真系毛骨神宗啊！你我谂起，我点解成日觉得假天花应该好用？点解我成日咁难攞嘢？就系、是、因为我开一个底，咁样拱开嗰两块板之后咧，就即系手喺度探嚟探去， 系啊， 又睇唔透， 又睇唔到， 又睇唔到。 但系而家你用我的方法咧，就好舒适，好好用。仲有你一个底个开咧，你用咩色啊？用如果用翻乳胶嘅色，你好快污糟邋遢。你如果用木嘅，你咪无端端。天空有一笪好深色嘅木，个压迫感咪大咯，所以咁样做咧系最好嘅，系、嘛？ Okay. 玩下手仲可能你个手掌印喺度添， 系啊， 拱佢 成日开嘅， 系会噶，有试过，点会有笪嘢嗰度咩嚟嘅咧？咁 摆得太多嘢咧，佢又扎住咗道门，又棘实闩唔翻埋。 唔系啊，最惨就系你有阵时咧，你湿咗佢啦。你摆得唔好，佢冧咗落嚟咧，即门就顶住坐。 系啊，拱嚟拱去拱唔到啊！系啊，你讲晒所有我而家遇到嘅问题啊！ 嗱，所以用我呢个方法咧就无敌噶啦，大家都愿意做假天花，亦都肯用个假天花噶啦。 好 系啦， 好啦，到杂物房咯。 好啦，杂物房啦，好多人咧杂物房咧就做咗杂物柜。 杂物房做杂物柜， 做咗杂物柜啊？ 系咯， 正常啊嘛。 系啊。 错晒 吓？点解？搵嚟瞓啊？ 其实你一做咗杂物柜，即系话你管死咗你喺呢个杂物房嘅杂物柜咧，最多都系2尺深。 嗯， 但是如果你不做雜物櫃，第一做狗臂架，狗臂架喂怎样都便宜過那些雜物櫃好多啦，做個狗臂架而已嘛。咁好啦，变咗你个做狗臂架，你可狗臂架你仲可以 可大可细， 可大可细，可高可低。好啦，咁我就習慣咧做狗臂架最底嗰度咧，我咪留翻两三尺咯。单车好，大皮夹好咪塞晒佢咯。但系你杂物柜点塞部单车啫？咁我 塞嗰啲比较重嘅嘢， 重嘅嘢，我推埋就得啦。我即系我啲重嘢，我直情唔使 用 车高，唔使车高佢嘛，我推埋得啦。 即系活动性好多咯， 多 过 两尺半，你多多过两尺冇所谓噶，系嘛？然后咧到上格啦，你咪 中 意啊活动啊，嗰 个 大啲咪大啲，高啲咪啲啊。最顶嗰啲咪将啲真系有胶箱咪塞晒啲胶箱喺个顶。 其实呢啲咁样嘅方法系几好噶，有啲嘅人要装修嘅就呢啲咁嘅方法嘅就叫做工业风啊嘛，系咪啊？即系系啊，其实系冇乜钱嘅，你可以整到佢好 style 咁样啊嘛，即系工业风，我嗰度感觉就系咁咯，系嘛，露晒啲嘢出嚟，我话知啦，工业风呢、這个系咪啊？ 嗱，咁你咁样做咧，嗱就你个即系储物量其实一定大过入柜之余啦，你个弹性就大咗， 啱 啊。不过有样要注意啦，我又即系帮阿梁继章讲先，即系唔好俾佢捉我，成日捉我， 唔捉你， 唔会 嘅。好啦，这个杂物房个墙身咧就唔好油油啦，用啲胶质嘅墙纸做，因为你用得狗臂架你就撞埋佢噶嘛，乳胶你会撞花晒，咁你用啲胶质墙纸去做个杂物柜咧，咁你就唔怕撞花啦。 不过其实如果而家咁嘅住宅单位咁细咧，要有个杂物房都唔容易啊。其实 多多少少有嘅，而家你所谓嘅功能房咧细到即系行入去已经上， 唔系有 啲单 位冇功能房添噶啦，有啲系要夹硬整个工人房添，我见到有啲单位。 金刚明，我想问，若果你咁样咧，我又怕话，即系一开门嘅时候会见到我嗰个杂物柜，你咁啲咁嘅嘢，一定系乱嘅，系咪都应该可以嘅？就整个窗帘啊！我见到有啲人都会咁样嘅，即系个窗帘拉咁啊，就咩都睇唔到咁样。 嗱，其实咧我就唔会清啲嘢，反正你个杂物房就 系杂物噶啦， 预咗乱噶啦，有乜所谓啊？嗱，反而咧调翻转咧，如果你真系讲呢样嘢咧，即系门咧。就調翻轉，如果可以向外掩就更加好。即係你咪當係真係一個巨型雜物櫃啫嘛。你向內推咧，你咪你起碼嗰個位已經嘥咗。你向外掩咧，你就可以用盡。 劏門 嗰 個位，劏 門你門口都擺埋都唔怕。 係喎，係 嘛？我有啲嘢我唔怕，我次次都拎一拎開我先攞裏邊啲都得啊嘛，係嘛？所以我就會。得嘅，我会做向外掩添。 OK， 好。 哇，咁样就可以由四百尺嘅屋企嘅变咗即系 八百 几尺，系咪？呢度塞一个小女朋友，呢啲佢可以 跟住佢自己瞓上边，系啦。 唔系，真系。如果你真系即系成个布设计个布局好咧，个储物量真系可以大到三分一。 我绝对同意你咁样讲，因为其实而家你睇嗰啲咧，即系你咩 U 咩咁样咧，佢成日都会教你嘅就系点样去偷位啊。有时有啲嘢嘅就系你会发觉嘅就系佢哋会一样嘢，其实基本上可以搵嚟做咩咧？可能有个台喺上面嗰度可以咁掹掹落嚟啊，唔用嘅时候整翻上去。我觉得其实系一啲智慧嚟嘅。 我嗰日 因为你啲地方细啊嘛， 甚至有个人屋企咧，佢张床系收得起嘅，即系成张咁样接得埋，拍翻张墙噶，瞓觉先拉落。 其实讲紧好细间， 仲有一样嘢咧，好多时候我哋听咪要有高柜嘅。我话俾大家听，高柜一定坐喺饭厅嗰边，唔好坐喺客厅嗰边。 点解咧？ 饭厅你坐喺嗰边压迫冇所谓啦，半个钟头九个字食饭，但系你喺个厅嗰度，你可能用两个钟三个钟啊嘛。咁啊，所以尽量客厅唔好有高柜。饭厅嗰边高贵唔紧要，即如果你真系即系喺个设计上要， 即 系 客厅个舒服啲嘅，可以坐耐啲嘅， 系啦， 仲有啲咩呢啲咁样嘅嘢可以搞？ 系咪地台啊？ 好啦，嗱，储物地台大家都听噶啦，好啦，记住储物地台咧唔好做一级，做得储物地台一定做两级，再加埋个床架。咁你變咗咧，你有兩級地台加床架，哇！嗰、那個儲物量就大好多好多啦，即係你就擺好多嘢啦。咁再加埋啦，記住啦，呢、這個都係要講噶啦，就係話一定要做翻條燈帶，即係你夜晚落床嗰時候咧，即係要安全啲啦。咁啊，有燈帶會好啲啦。 Okay、我就識得你遲，所以我都係整咗個地台，但係下面嘅就可以擺嘢嘅，我就整咗一級啫。 一级咪错晒咯， 我知啊， 加建得唔得噶？ 一嚟 加建 得唔 得噶？ 唔可以加建啊？系啊， okay、 一级咪摆 CD 咩？ 咦，你讲嘢都毒舌喎、啊、你 我 OK， 我接受，因为我真系笨 摆 CD， 因为我有一种感觉，我想整到咩嘢咧？ 一级唔止摆 CD， 整到好似日本嘅榻榻米咁样啊，系啦。咁、哦、其实咧就有一个好处嘅，就系、是、我坐喺个侧边嘅时候嘅、嗯、我只脚啱啱好就落地， 哦、 就冇你嗰种嘅，就话 即 始终都 系 要多咗一级。 你收嘢 我唔系揾嚟收纳嘅， 佢、 哦、纯粹我系想有一种嘅就系嗰种设计，就好似你日本瞓榻榻米咁样、 哦 okay ， 就全个 area 都系张床嚟嘅、嗯。但系嗰、那个即系嗰个床褥系比我嗰、那个、那个柜，即系应该话嗰个平台咧系细少少嘅，咁、嗯、啊有一种感觉就有空间感咁样咯。 咁 OK 啊， 嗱咁但系我话俾你听，做得一级又不如做两级。 我知啊， 不如两级三級， 因为个价钱真系唔系真系好远啦。 我知啊， 唔紧要唔紧要，拆咗佢起过啦吓。好嘛，由零开始啦。喂，好啦，今日多谢晒家居明带嚟好多咧空间嘅吓小秘诀吓。 系啦， 好，多谢晒，多谢晒。 今年嘅话都继续咧，我哋合作愉快，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啊！ 马小强家放过你啊！ 今日几和气啊，和气啊，生财啊！ 我使惊你 有冇有嚟啊？ 出声系冇嘢啦。 好啦，十一点半听完呢个新闻翻嚟，就会有中医取上。 冇错，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昨晚在平洲处理噪音投诉的时候遇到反抗，警员开了三枪，全部打中一个菲律宾籍男子，另外两个警员亦都受伤送院。事发在昨晚10:多，警员去到永安街一个单位处理噪音投诉，初步消息说一个菲律宾籍男子情绪失控并且袭击警员，警员作出警告无效之后开了三枪，全部打中一个43岁的非籍男子，他的手和腹部受伤之后倒地，另一个33岁的非籍男子被警员制服，被带回警署调查，两个人涉嫌阻差办公和袭警被捕。事发之后，警方封锁现场搜查，受伤非籍男子清醒，送到东区医院救治，两个受伤警员送到律敦治医院治理。财政司司长下个月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自由党邵家辉话支持继续派电子消费券。他话今次没有特别的金额指标，期望司长用智慧平衡库房情况和协助市民。上半年一次过派亦都比较合适，下半年游客增加的时候，市道会比较畅旺，可以自己靠自己，不需要再恒常派消费券。立法会议员陈佩良说，建议一次过在上半年派5000元的消费券，不一定要限定某一些消费，并且仍然派给内地专才等，表达重视人才。另一个议员江玉宽就说，如果仍然向每个市民派10000元消费券，他有保留，认为应该针对性协助基层市民、中产家庭、有仔女的市民和中小微企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近几日是农历新年假期，检测一定减少，整体疫情是下降趋势，但是假期之后检测量和入院数字可能会增加，需要继续处理院舍长者的加强针和感染控制情况。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剩下的防疫措施需要逐个放宽，最重要有序小心推进。外防输入方面，内地和本港的跨境核酸检测可以尽早停止，因为内地疫情已经过了高位，不必要的检测会影响整体的经济民生。至于口罩令，梁子超说最好等这两个星期的新春活动结束之后才考虑放宽室外口罩令，室内口罩令就要小心处理，要等到其他措施放宽之后没有出现大型反弹，尤其过了寒冬入院高峰期结束再放宽会比较安全。 德国传媒报道，德国政府计划向乌克兰提供一个连，即是14架豹二型主战坦克。而美国总统拜登亦都预计公布向基辅提供几十架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美国传媒报道，华府最快在当地星期三宣布向乌克兰提供30到50架 M1 坦克，确实交付日期未有最后决定。另外有传媒报道说，德国政府官员私下要求美国都同意提供 M1 坦克给乌克兰，德国先会向基辅提供豹二型坦克，但是两国政府官员都否认。英国已经表示将会向乌克兰派遣挑战者二号坦克。波兰早前说希望将豹二型坦克运到乌克兰，由于坦克是德国制造，所以需要柏林的批准。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和干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朝早仍然相当清凉，周末期间天晴干燥，朝早寒冷。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5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咧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康宁道对开有意外，咁不过咧大概喺5分钟前清理好噶啦，一大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咁就系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康宁道对开有意外，咁不过咧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同时咧，现时将军澳道落观塘道亦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观塘警署。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系交通畅顺。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啦，就系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深水埗福华街介乎昌华街至到青山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深水埗福华街介乎昌华街至到青山道之间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德士古道行人桥底去石围角，同埋青屿干线小蚝湾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心居的导演邓华涛好熟悉以上海作为背景的题材做创作，他亦都是业内公认拍上海题材最好的导演之一。而心居亦都是他阔别银幕近10年之后重新执导的首部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搭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署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专家时间。 好，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财神，祝你新年进步，身体 体健康。 系啊，我都祝三位主持咧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财运亨通，个个都口齿伶俐。 哇，正啊！真系中意取材嘅祝贺词啦，恭喜恭喜啊！ 恭喜咁多位。 好，喂，咁今日咧，取材嚟到我哋直播室啦，咁一齐咧就同我哋分享啲乜嘢咧？系咪真系关于一啲身体？哎呀， 小小心嘅， 好多利是，好利是，啊，非常好啊！关于身体嘅一啲嘅养生啊，系咪花茶啊？今日 其实讲紧咧就系新年嘅棉花，其实咧里面有好多啲药用嘅价值喺度噶，系嘛？ 咁啊正啊！ 我哋平时好多人过年都会买啲靓嘅鲜花啦， 红花， 冇错啦， 咁水仙花， 掂啦， 白玉。 所以样都系有医疗作用嘅， 有 冇错啊？因为咧嗱，最简单先啦，因为我哋买得花就系中意佢靓啦，系嘛？咁你睇见个人都开心啲啦， 冇错。 咁啊，所以咧个个咧就因为闻到啲花香，又望见佢啲颜色灿烂，咁啊，起码你过年嘅心情咧都会系开心 好多。 所以中医角度咧，譬如话好多红色嘅嘢咧，都会令到我哋啲血脉运行得比较旺。 吓，就算我哋见到都会噶， 会噶，因为你见到。红色嘅红卜卜嘅嘢咧，个人咧好似啲气血咧都会旺啲，系啦，所以一啲诶颜色学又话啲暖色啊，咁意思有啲咧就可能啲灰暗啲咧，你会觉得个人咧好似平静 啲咁样， 啊瞓觉又可能瞓得好啲咁样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喺头先讲嗰几种莲花，最讲个桃花先啦，因为桃花咧系好多功效，咁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哋嗰啲花咧。就是可以有一个活血有养颜作用。咁以前古代呢嗰啲皇帝呢就去利用呢啲咁嘅桃花呢就爱嚟煲水就俾啲啲妃嫔係啦佢哋去洗面嘅。咁佢 桃花煲水呀、啊、 洗面。咦 咁好抵喎因为出面我哋大堂嗰度有。 係呀係呀。 我都 行 下。 我想行个桃花。 我头先望咗一阵。 望两下。 你望咗一阵你有冇。 咁呢桃花呢佢可以有活血去瘀作用。哦、所以如果我嚟煲水外用呢佢可以令到啲血液循环好啲。如果洗面嘅话呢就可以令到啲色斑暗哑嘅现象呢就带顺咗啲血气啦。咁啲黑色素咪会带走囉。 咁系咪咩花都得㗎 重点系桃花先。 桃花先。 係啦桃花。咁因为桃花系红色㗎嘛。所以中医角度呢都系入血入心嘅。所以啲心血运行旺盛面色呢就红润有光泽囉。咁个个都想红粉飞飞红运当头嘛。 梗係啦。 咁所以啦桃花呢就有呢个好处。咁但係其实嗰棵桃树呢嗰啲树枝呢好多时候我哋都即係插完啦。咁 好用啦。 咁算呢咁样。其实我哋以前呢就会剪咗佢啦。咁你抌都要剪咗佢啦唔係成棵抌唔到嘛。剪咗佢之后呢其实原来啲桃枝可以我嚟煲水冲凉。 吓佢有咩好处呀、啊 因为桃成棵桃树咧，佢都有活血去瘀作用。咁、所以如果攞啲桃枝煲水冲凉咧，就行气活血驱风湿。咁、如果屋企有啲即系容易有啲筋骨痛啊，有啲老人家气血行得唔顺咧，咁索性就爱嚟利用埋佢啦，剪咗爱嚟煲水，就爱嚟浸脚，或者咧我嚟揾条毛巾索咗佢咧，就敷喺一啲会有痛症嘅关节。咁、佢都可以帮助咧有行气血作用咯。 哇，好好用喎、 啊！嗱，仲有、 我可唔可以喺嗰啲垃圾站执？执埋嘅，因为 知道 有好多就 咁 成 棵，因为真系冇乜用噶啦，唔系一般人嘅认知。 嗱咁啊，仲有咧，譬如话有啲知道嗰个桃树如果介伤咗之后咧，佢又会分泌一啲树嘅树枝出嚟，嗰啲树液干咗咧就变成咗桃胶啦。 冇错。 咁好多人而家中意爱嚟煲糖水饮啊嘛。 嗯。 咁桃胶嘅作用咧就可以有润肠，又可以有活血。咁对于有啲人咧，即系大便唔畅通啦，咁因为大便行得唔顺嘅时候，啲皮肤又会唔靓噶，有好多粒粒噶嘛。 系哦。 咁所以咧就可以用桃胶我嚟煲糖水啦。咁仲有喺我哋中药材里边主要嘅咧，就一种叫桃仁，系佢个果实里边嗰个种子。咁呢个咧吓桃仁就好似粒杏仁咁样嘅，南北杏咁样 嘅。系咪就系嗰啲桃花开完之后佢结咗果里面粒种子？ 冇错啦。咁佢个作用咧都系以帮助我哋活血、有润肠，所以咧系净系一个桃花啫，佢已经好多功效啦。咁、但系相反啦、我哋屋企亦都好多人会种水仙啦。 我有水仙。 系啦，嗱水仙咧，我哋又要注意，佢系有药疗功效， 但又有毒噶。 冇错啦，佢即系越靓嘅就容易有毒嘅，要注意。 我怕唔好靓，咁开得麻麻地。 咁佢個毒嘅地方咧，其實就喺個根個輪莖嘅部分。咁、 嗯、 所以我哋一般咧就 即係好似嚿洋葱嗰嚿嘢嗰度， 我哋就好少用嘅、 嗯。 但係真正要用古代嘅講法咧，就係將佢揼爛咗，就噏啲爛肉爛瘡。咁、 嗯、 但係當然啦，我哋就唔建議自己去試啦，畢竟佢都係有毒性。咁、 嗯、 但係亦都會有用到咧，就上邊嗰朵白花。咁佢個白花咧都係有一個疏肝解鬱，因為佢總係有一種幽香。咁、 嗯、 啊聞到咧個人就會覺得舒服啲嘅。咁呢一個亦都係其中一種 有。我哋做乜嘢啊？我哋沖茶。 泡茶。 泡茶。 冇錯啦，泡茶。因為花咧，你去煲咧、 嗯， 就好容易會驚佢煲老咗同埋破壞咗佢個成分、 嗯、 所以通常都係我哋泡茶為主。咁、 嗯嗯、 但係又由於咧，我哋而家行即係去買咗翻嚟嗰啲花卉，咁我哋唔知道會唔會落咗有啲乜嘢化學肥料啊等等啦。咁、 嗯嗯、 我哋就唔建議咧，就自己去用屋企嗰啲水仙花嘅。咁、 哦、 但係真係種喺泥地嗰啲嘅，咁係可以用嘅。咁、 嗯、 另一方面咧，就仲有好多時候蓮吉啦，咁、 嗯、 都係屬於我哋過年嘅飾物啦。咁啊蓮吉我哋個個都識得，就係愛嚟整嗰啲鹹金吉。 鹹金吉冇錯， 因為鹹金吉對於我哋譬如話講嘢多嘅人啦，容易有即係咽喉腫痛啊，係呢啲咧，亦都好多人都會識得去做。咁、 嗯、 以前仲有啲做法咧，嗱，我哋屋企浸咧就多數會揾個鵪啦，咁、 嗯、 加咗鹽，又加啲吉，就鋪一浸一浸咁樣啦。 冇錯。 咁但係可能浸咗一段日子之後咧，嗰、 嗯、 啲吉咧通常都好多水啊。 同埋佢會發毛㗎，喺面嗰度嗰陣。 如果露係啊，露咗氣嘅咧係會發毛嘅。 係啊。 即係譬如話你畢咗但係啲吉啊露咗喺個空氣。 但係老人家話冇嘢㗎。 當然啦，你係啦，畢走咗嗰啲啦嚇，咁、啊、但係咧下邊嗰啲噏住嗰啲冇事，醃住嗰啲咧就冇問題嘅，係、 嗯、 面嗰啲有發毛就一定唔好用。 知道。 咁但係以前咧，我阿公咧佢哋用嘅方法咧就一樣係有鹽啦，用吉啦、 嗯， 但係佢哋又用個瓦撐、 嗯， 用個瓦撐咧就仲要係爛嘅，有裂痕嘅添。咁、嘅時候咧，佢一路醃佢會出水嘛，嗰、 啊、 啲出水出咗嚟水流走咗、 嗯， 流走咗之後咧，佢啲鹹金吉咧全部都係乾身，好似化梅咁樣嘅。 哇！好聰明啊！即係好似嗰啲梅梅子嗰啲咁樣嗰啲， 係咁所以佢嗰啲鹹金吉就乾身，同埋可以保存得耐啦。係啊，所以我哋話又係一個學習方法啊，可以試下。咁、 嗯、 啊，鹹金吉當然啦，就好似過年啦，我哋都好多人會食熱氣嘢嘛。咁、 嗯、 如果你話食得熱氣嘢多啊，口乾啊，牙肉腫啊，或者喉嚨有啲乾痛咧，咁、 嗯、 你用鹹金吉我嚟焗茶飲咧，又係一個方法喎、 啊。呢、這個係咪你咪就係順帶都解答埋我哋今日亦一早已經有一位聽眾啦。 聽眾佢講到譬如話嗱，好多其實咧過年裏邊咧，好多人都會唔夠瞓啦，食煎炒嘢啦、 啊， 就會引發有啲上火、 嗯、 啊，口氣大啦，牙肉腫。跟住又好似飽飽滯滯啊，想食望見啲嘢好好食，但又好似又食唔落， 又要擺低。 冇錯，咁所以咧，其實嗱，生活裏邊我哋平時成日都講誒夏桑菊，咁、 嗯、 啊可以咧，對於有啲人唔夠瞓、眼屎多，又好似有啲掹疹嘅，咁啊可以飲啲夏桑菊嘅茶水啦。食得熱氣嘢多，咁啊對最簡單嘅就係五花茶啦。咁、 嗯、 但係咧，今日我介紹一個咧，就係用三個材料組成嘅、 嗯， 一個咧就是菊花。 嗯 第二個咧就山楂，第三個咧就甘草。 哇，好味！ 係啦，嗱，呢三樣嘢咧，亦都係可以就咁泡焗嘅。咁、菊花本身咧又係蓮花一種啦。咁佢個作用咧係有清肝熱，又幫我哋清肺燥。咁、食得熱氣嘢多又唔夠瞓咧，就特別容易上火啦。咁第二隻咧就是山楂，咁佢個味道梗係酸啦、顏色係紅色嘅。咁佢有幫助令到我哋消化效果好啲啦、特別我哋食得啲油膩黏滯肉食嘅多，咁、我哋就容易滯胃啦。 山楂系咪就是消滯啊？ 山楂系消滯啦、消脂啦、減肥啦咁樣啊。咁但係咧用個量咧就唔好太多。 點解咧？ 因為多咧佢個酸味有啲人個胃咧就可能驚唔受，咁、就會刺激咯。咁我哋落個少少就要視乎在自己嘅口味。你如果飲落去嘅時候覺得嗰度味道都係酸，咁、我哋就可能要落個量輕啲或者加多啲水咯。咁、第三咧就加甘草落去。咁、甘草啊甘甘地啦，咁、同啲菊花同埋山楂混合埋一齐去泡焗咧，咁、味道就好入口啲嘅。咁、亦都甘草佢可以有解毒啦、有清热嘅作用啦。咁、如果本来啦，你个人都系易有上火，又食得多咗，个人有热气。咁、呢个方法咧最简单，就每一样嘢咧都系用一钱。 一钱。 系啦，泡焗一杯茶水。咁、当然啦，有啲人咧佢就好干， 咁啊，所以佢就可以考慮咧，就唔用甘草， 嗯、 就落啲蜜糖去，係愛嚟潤住佢啊，咁樣咧就令到佢可以甜潤嘅感覺咧就好啲嘅。咁、 嗯、 當然啦，人體體質咧，我哋成日都講有唔同嘅。頭先嗰款咧就適合一啲佢需要清涼啲嘅人，佢有火明顯啲嘅、 嗯。 但係總係有種人咧，佢都係寒啲、虛啲，個、嗯、消化又差啲，佢又想即係開胃啲。 哦，咁就唔可以用頭先嗰種噶啦。 咁我哋頭先嗰種咧，我哋就如果要用嘅話，菊花就要少啲。 哦， 係啦，因為菊花相對涼啲嚇。咁、 嗯 啊、但係我哋可以用另一款啦，我哋可以用桂花、 嗯、 用龍眼肉同埋、 嗯、 陳皮。 哇！ 我中意呢個。三種 好正啊！ 呢啲咧又係具有幽香嘅氣味啦。咁啊，另一方面咧，龍眼肉啊，桂花本來咧亦都係温中和胃嘅、 嗯， 龍眼肉咧就亦都係安神健脾。 嗯、 陈皮呢亦都系有理气健胃化痰。 我觉得感觉上好似补啲呢一个。 系啦，所以就话身体有啲人呢好似而家天气突然间有凉冻啊嘛呢。 今日咯， 系啊， 咁 所以佢用呢一个温性一啲嘅呢佢会觉得好似暖胃、 嗯、 个人又会舒服一啲嘅。咁、 嗯、 所以两种呢其实如果一般人两、 嗯、 种都饮得嘅。 嗯， 只不过你个体质有明显偏向性嘅，咁、 嗯、 你有上火嘅就用菊花嗰个咯、 嗯。 如果你话唔系嘅，你去怕冻啲嗰个嘅，咁、嗯、你就用桂花嗰个咯。 水财有时咧、嗯，其实会唔会系因应住你自己个感觉噶？虽则你就话两样都得噶啦，系、嗯、嘛？对太子都饮唔坏噶，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话、是，唔知点解我就会觉得嘅就哇，桂花呢个听落去好似啱啲。 系 咁，其实就会系觉得你不如你饮呢一个。 饮咗呢个觉得顺而舒服、 嗯， 或者你感觉已经舒服咗啦、 嗯， 未饮都舒服啦，咁啊更加好咯。 我听 都 舒服， 我听 咁啊正啦，未饮都舒服就正啦。 哇，咁我哋又教咗大家有呢两个茶饮嘅，大家都可以咧就因应住呢一段时间嘅话，你可以消下滞啊，又或者可以令到自己又可以舒服啲。 啱啊，冇错。 系啦，仲有啲咩嘅莲花我又可以介绍埋咧？ 我哋仲有一啲咧系一啲盆栽嘅莲花啦，咁啊有啲咧有一只咧我哋叫富贵子。咁佢咧就佢嗰啲葉啊綠色，下面咧就一扎一扎紅色，一粒粒圓 形。哦， 係啦，嗰只富貴子咧，其實喺植物名稱咧又叫做朱砂根。咁啊喺我哋生草藥裏面咧就叫做大羅山。咁啊係其實係一隻咧愛嚟有鐵打損傷時候咧就愛嚟外敷，愛嚟浸鐵打酒又好，愛嚟烘乾咗磨粉，愛嚟煮鐵打藥膏，甚至乎古代啲人咧就真係揼爛咗佢就噏喺嗰個鐵打損傷嘅位置嘅。咁佢有活血啦，有散瘀啦，有消腫止痛功效。咁呢種亦都係一種屬於係中藥常用嘅方法啦。咁啊嗱，我哋個個都會識得嘅百合啦。咁啊百合不論係我哋多數係用下面個根啦，啊咁佢愛嚟煲湯啦，咁佢可以有安神寧心功效啦。其實佢個花咧，其實都有作用嘅。 百合花都有。 百合花一樣係可以有寧心神嘅，不過我哋多數用嘅咧就用下面個根多咯。咁但係有陣時候如果你话我系取其以花行先，百合花都可以用得嘅。 因为我见到嘅就系，譬如可能系中药材嘅话，木棉花我就见到好多啦、嗯。 木棉花就肯定啦，系春天准备第日你会见到成棵树都系木棉花。嗱，咁佢一样系有清肠去湿啊。木棉花当然就唔系我哋过年会买翻屋企插啦吓，咁但系咧好多人都有机会路边会执啊， 系 系啦，咁但系路边执咧都唔系话即系好多人都系咁做吓，但系就唔系太建议嘅、 嗯， 因为毕竟即系你要处理啦、风干啦，唔、知会唔会污糟啦咁样，咁所以呢一啲咧，但系佢个功效好在咧就系喺我哋五花茶里边、主要其中之一啦，咁、佢就系清肠去湿、对于有啲人咧食得好嘢多啦，跟住腸胃又飽滯，跟住大便咧又唔暢通啊！咁佢想清一清，咁啊木棉花效果咧就好嘅。 咁如果翻翻去頭先你講翻百合花嘅話，我哋又可以點樣用佢咧？因為我今年都有買，但我買火百合嘅。 我哋明白， 有白色嗰啲， 佢有白特色，我有火白。 其實佢整體性嘅百合咧都係有潤肺、有止咳嘅功效嘅。咁、不過咧又有一個問題啦，由於我哋買翻嚟嗰啲咧，佢又可能即係要係整到佢靚。靓啲啊，长得好啲啊，又可能落咗啲肥料啦。咁、我哋都会有阵时考虑到会唔会系咁嘅时候适合入药咧。咁、但系原本即系中药嘅立场嗰啲咧就可以嘅。咁、我哋买咗翻嚟屋企嗰啲咧都系观赏为主咯。系啦。咁、仲有啲乜嘢？我哋见到个莲花咧，有阵时候去花墟，咁、我哋会见到有啲咧就猪笼草啦。 好兴啊！今年 冇错啊，个个都想吓猪笼入水。 系啊，好兴啊！好多 系啦，咁但系其实佢都系我哋即系中药里边一种嚟嘅，咁佢系亦都有对于一啲治疗白日咳啊、咳嗽啊或者肠胃不适嘅时候咧，就会全草入药嘅。咁呢一啲都系又系其中一种啦。咁啊，仲有啲乜嘢我哋会见到嘅就例如 兰花， 兰花啦，冇错， 兰花好多。 蘭花咧，其實就有好多唔同種類嘅，一間又劍蘭，又蕙蘭，又蝴蝶蘭咁樣。 蕙蘭係歌手嚟嘅 ，都喊嘅都喊。O K， 你都可以入藥。 咁所以咧，蘭花咧，其實就我哋喺藥材裏邊嚟講，比較出名嗰一種咧，就係、是、石盒蘭。 哦， 系啦，石盒都系兰花嚟嘅，啊，咁佢你都知道兰花咧，佢对于嗰个水分咧，佢唔需要淋太 多 水，咁原因咧，佢就系喺嗰个锁水保湿嘅能力咧，亦都系比较好嘅，咁所以我哋平时成日都话用石盒就系具有滋阴嘅作用咯，咁对于有啲人阴虚火旺啊、口干啊、皮肤干啊、眼干啊，即系凡系你觉得个人好 dry 嘅，啊，咁你就可以试下用啊石盒。可以去滋养下，咁但系屋企见到嗰啲兰花咧，咁亦都系嗰句啦，啊多用咧就系用佢个花，因为个花咧就比较简单啦，同埋有啲人即系而家有啲中意以花都系入食疗嘅部分， 系啊， 咁呢啲花咧都系有可以食用嘅，佢都冇毒素。 佢净系搵嚟摆又再整花蜜嘅， 冇错，咁即系佢系可以冇毒啦，食得啦，咁啊同埋咧佢都系有帮助消化功效嘅，因为佢总系有种幽香就大旺我哋个消化系统，咁亦都有种滋润就养润住我哋个肠胃咁样咯。咁呢啲咧都系我哋过年会用嘅花，系啦，其实仲有啲。我哋会咗牡丹啦、雀药啦，呢啲我哋成日都会见到嘅。嗱，牡丹喺我哋中药里面咧，就叫做用佢嗰、那个嗰支棒嘅皮，系啦，就唔系用上面朵花啊。咁啊，牡丹皮系我哋一只药材嚟嘅。咁佢有清热、有凉血功效。咁对于好多时候有啲人咧就周身出疹啊、起风烂啊，或者咧佢又生暗疮啊，咁啲大妈疮咧，咁佢可以咧就有清凉、有解热，同埋咧就有凉血解毒。咁呢个就系牡丹嗰个框系啦，嗰、那个外皮。咁啊，如果同雀药咧，又系一种成日会见到嘅。咁啊，雀药咧，佢就我哋用佢个根部。 我唔识分嘅，雀药同埋牡丹， 系 我觉得好似样嘅两个。 咁啊，所以我哋要多啲去睇咧，就可以分得到啊。 系 啦，系啦，咁啊嗱，雀药咧，佢就有滋阴养血，咁啊滋阴养血就对于有啲人又系血唔够啦，阴又虚啦，咁啊佢帮佢保养翻，令到个身体咧就系血旺翻，同埋咧冇咁干又冇咁燥咯。咁对于一啲女性啊，好多时候咧就要补血啦，咁我哋用雀药咧都系常用。咁不过雀药有两种嘅，一种咧就叫做白雀喺药材里边，一种咧就叫做赤雀。两种功效都有啲唔同，白雀咧就系以补血滋阴多啲， 白雀用水，白雀系咪？ 系啦，都系 白雀虾。 咁啊，赤雀咧就系、是、有一个凉血活血去瘀功效，咁、所以咧佢呢啲莲花咧，其实都原来其实喺我哋生活当中啊，只只都有佢个好处。 水常咁，如果咁讲法，即系我哋个听众要问你嘅、就系话用翻头先嘅嗰两种花茶就已经得啦。即系佢就话食嘢食到煎炸嘢太多嘅话，有冇啲咩可以饮下咧？咁样。 如果头先提到嗰两种菊花、山楂系啦，同埋桂花、龙眼肉嘅呢啲都可以对于肠胃消化有帮助嘅，咁但系如果真系食咗啲上火嘢啦，可以考虑又煲个汤啦，系啦，因为咧，因为你汤水可以做一啲滚汤，简单啲，因为你都可能连三十晚团年饭系啦，食咗几日啦，都想食翻即系清爽啲。咁如果系咧，我哋可以啊买啲白菜啦，买啲白菜滚个豆腐肉片汤， 系啦。 咁因为你白菜咧，亦都可以有清胃热啦，又可以有解酒作用啦。咁豆腐咧，亦都可以有清泻胃火作用。咁猪肉咧就容易吊起嗰个味汤水嘅鲜味啦。咁加多两三片姜啦。咁你因为已经食得肉类多啦，咁不如饮个清清地嘅汤。咁食啲白菜， 洗洗肠胃， 清下个肺咯， 非常好， 清清下。 好，多谢许 Sir 咁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今日再一次多谢。中意取成啊！ 多 谢咁多位， 多谢晒， 新年进步， 新年快乐， 大家 带 嚟， 多谢晒。 任，好听点就是淡淡，真心讲就是太笨，你也算漂亮吧，为何个个跟你你却会剩下个勇气，你却是太差，很输不起吧，什么是幸福方面前，假使你会熟似 loser， 你可以说一次 yes 吧，失败不再自动停下，不用爱你带你攻下，想追逐得更明吗，肯定就是你，再自定但量感激，错过你肯定就是你，你败在试试孤寂，自动的哇哇哇，点解咁怕痛，心口冇个用，永远匿抗拒受，你不跟你来地冇用，上飞机却决走去去宇宙，你最后对手是拜拜放手，你太会装傻，别有一日站在外爆了后，废话不接受，什么事获得胜利前， 听下我哋第二台嘅风骚范围啦，咁啊两位嘉宾咧，先头同大家带嚟好多有用嘅资讯啦，包括头先咧家居明啦，同埋系啊中医取水嘅，翻嚟我另一个嘉宾 客家婆来了，同大家拜年， 好啊，留意留意咯噃。13度气温，相对湿度 5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嘅。我先咧12点新闻报告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总统拜登亦都预计公布向基辅提供几十架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美国传媒报道，华府最快在当地星期三宣布向乌克兰提供30到50架 M1 坦克，确实交付日期未有最后决定。另外有传媒报道说，德国政府官员私下要求美国都同意提供 M1 坦克给乌克兰，德国才会向基辅提供炮二型坦克，但是两国政府官员都否认。英国已经表示将会向乌克兰派遣挑战者二号坦克，波兰早前就说希望将炮二型坦克运到乌克兰，由于坦克是德国制造，所以需要柏林的批准。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441点，升1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30.54，瑞士法郎0.923，加元1.34，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7美元，卖出1,931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维持在12度或者以下，较昨日低3至4度。此外，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天气寒冷和干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干燥，周末期间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5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首先同大家讲一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啦。喺渡轮服务方面，因为强风啦，呼吁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嘅渡轮服务系暂时不停大澳噶，终点站系暂时改为沙罗湾，乘客要留意啦。另外，其他嘅封路消息啦，油麻地嘅宁波街因为有路面急收，介乎炮台街同广东道嘅宁波街而家系全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要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喺大埔，为咗配合林村许愿节，介乎排楼同埋林村乡公所嘅林村乡公所路，直至到今晚7点啦，系划为行人专用区噶。而直至到傍晚嘅6点，林锦公路系实施交通管制措施，揸车朋友经过啦要留意啦。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暂时只是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而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德士古道行人桥底石围角、青屿干线小濠湾去机场。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息事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福道福道，家家有福道。 我系音乐情人郑子诚啊！新一年祝福各位大朋友身体健康，小朋友快高长大，有情人甜甜蜜蜜。家家户户都家和万事兴， 家仍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 家庭幸福，有福透。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过年你会教小朋友讲啲乜嘢恭贺说话啊？ 恭喜发财！ 小朋友咁细个就要发财， 快高长大咯， 有啲违反自然、啊。 呢样唔得，嗰样又唔得，小朋友可以讲乜？ 新一年开心就够，晨光第一线祝听众开开心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利是跳来， 好啊好啊 好啊！阿小江江， 系啊，新年快乐，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啊，你好啊！ 你咧年咁嘅喊咗乜咁样？爸比哥，系咩？阿龙哥爸比咯， 爸比啊，我爸比啊， 点嘅年初几啊？ 年初四， 啊，咁样年初四 啊，冇错冇错， 系啦，我都恭喜太迟噶咧，年初四咧都开开心心啊， 开开心心， 笑口常开， 笑口常开， 大家笑到好似四万咁嘅口啦，咁就好啦。好啦，咁其实过新年呢，其实大家呢都好忙碌嘅。因为呢其实基本上嘅话由初一啦去到呢就係年十五啊，其实大家都仲系过緊新年。 係呀、啊。 每一日其实都有唔同嘅嘢做㗎噃。 冇错。 係啦，諗起可能初二嘅话大家又话要去车公庙度拜神啦，係咪咁啊，年三十晚嘅话呢又话要赶插头炷香咯噃、 啊。 又或者有啲人呢又会鍾意去呢个许愿树嗰度呢掟下宝碟啦。咁、 啊、 我想问下两位咯喎，咁喺今年嚟讲嘅话咧，会做啲咩嘢噶？ 我又去 拜呢个诶， 去拜神啦， 去拜神 啦，系啊，食太岁啊， 哦， 系啊， 念数风而我去拜神啊，系咪啊？ 拜神啦， 你有食太岁咩？ 你唔舒服嘅话，你就要啊，你要食太岁咩？ 你有食太岁咩？ 准备食啊， 你要话你要今年 有有个师傅话叫我二月四号立咗春先留先去， 哦， 系啊。 你今年是乜嘢？迎太岁系嘛？ 犯太岁， 害太岁， 因为有几样噶嘛。 系啊，有冲太岁， 有冲太岁， 系啦，害太岁。不过唔惊，我会杀个片甲不留。 又唔好讲啲咁嘅嘢，使咩杀到片甲不留啊？你 比较自身安平平安咯，健康咪好咯。 唔好有啲咁嘅谂法啊！ 收到 嘅。 好啦，咁其實如果你係攝太歲點講啊？ 攝太歲， 攝太歲， 讀攝噶， 係啦，攝太歲。 咁犯太歲咧？ 犯太歲， 犯太歲，所以又攝太歲。 係啦，如果而犯太歲，而就係攝 太歲。仲有個噃，有第二集叫還太歲噶噃。 還太歲。 係啊， 客家婆，我想問下你哋客家人有冇邊個廟你特別？ 冇呀冇呀， 即係冇天后啊乜乜乜乜。 我就冇嘅，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就会去一啲自己比较大啲嘅庙囉。係啦，咁冇乜所谓嘅。 哦，明白。 总之其实我觉得心诚则灵，係咪呀，你自己个人诚心嘅话呢，我諗相信嘅就係即係做多啲好事啦。咁所以呢就一定 唔好闹我啦，做多啲好事。 呢样嘢好难，其实我闹你就係做好事。 吓闹得好。人成日都系咁讲噶嘛，人哋话系咪闹得好咁啊嘛， 打得妙 系啊，打者就爱 你，令到我好 frustrated， 一啲都唔 frustrated， 因为其实我谂有好多人都好想咁嘅，咁我就为佢哋出力。 OK， 明白明白， 希望你做个考验，所以先闹你。 咁除咗话即系摄太岁之外，有冇啲咩嘅习俗咧？每一年都会做嘅咧，譬如可能系就初七啊、人日啊， 我中意食鸡粥。 真系噶， 鸡粥系。 起码有一户卡可以银龙嘅人，系咪你屋企系要咁噶？ 唔系我自己， 不停咁即时完结。 鸡粥系有咩特别容易噶？即系 人 初七 要食鸡粥噶， 系啊，有啲咁样嘅习俗噶。 有肉丸啊、猪肚啊咁样一扎嘢喺度，我啊中意。 希望状元及第啊嘛。 系啊，状元。 一菜诶，坐切啊，系咩？ 坐切 系啦，坐切系啦，坐切。 年 月年月系啦，年月啊，咁啊，人人生日啦，有啲人好得意噶，切生日蛋糕噶噃， 真系。咁都好啊， 既 然生日，咪切下生日蛋糕咯，开心。 生日啊嘛， 热闹啊，高兴啊。 咁嗰阵时候象象啊，受象象人中意，公人嘅时向养一户卡，装物鸡鸡。 喺户卡嗰度咧，我就会封下利是啦。咁啊，有人嚟啊，俾下利是仔啲小朋友啦，咁样样，同埋食下年糕啦，咁样样。 系。 今年做嘅唔多嘅，不过都有少少咁啦。 咁你以前屋企咧，即系你爸爸妈妈屋企 咧，其实最热闹系乜嘢咧？我都系喺我最细个、最细个嘅时候咧，老人家仲即系。在嘅時候咧，就會多啲叫幾個家族一齊去一個地方拜年。 係啊， 即係 老人家走曬之後咧，即係再過多幾代咧，啲人就已經好少再。 同埋你有冇留意一樣嘢？嗰陣時候係忙啲嘅，點解咧？琴日我哋先至同我哋另外有一位嘅 helper 喺度傾緊偈，佢就話忙係忙在嘅就係。有人嚟我哋屋企拜完年之後，我哋初三又要去翻嗰個去我哋屋企拜年嗰個人屋企度拜年。其實就大家就係你嚟我屋企，我去你屋企，就 係 來來往往，你就會覺得就哇，其實都幾多嘢要搞噶，但係又會好熱鬧咯。 去完初三見咧，好似好耐冇見， 冇錯， 又 都係呢班人，糖水雲 就 狂熱， 係啊， 甚至好熱情啦。 誒食埋嗰啲都係差唔多啦， 同 年卅萬有咩分別咧？你諗下， 冇分別。 其實如果問你 哥， 係都係啊。咁你年卅萬嘅通常都係會大魚大肉噶啦，一定會有雞有魚啦。 要留翻起去啊條魚， 年年有魚啊嘛。咁你初二咪又係食呢啲嘢？ 係啊， 係咪啊？有冇一啲特別嘅餸菜噶？ 罗汉斋咯，食足七日噶，我嗰时细个 吓，即系好似欣欣咁样。 系啊，煮咗好大锅，系啊，跟住食食食食， 我以前 每一餐都滗啲出嚟食噶。 甚至乎嘅就系翻嚟嗰啲仔仔女女咧，就每人咧都可以分啲嘢，跟住攞翻屋企嘅，攞翻屋企嘅， 带走啲。 咁你除咗之外嘅话，咁啊每日初一至到初七咧都有好多嘢做嘅。例如嘅就 系 大家知唔知道初五系做乜嘢噶？ 财神诞啊嘛。 系啦，银一鸡。 Well， 我有今日， 我因为五跌得我 every year 嘅错误， 因为时候涨咗后终于发财啊，餐钱啊，而家结果有啲钱咧后见状， 后见状， 所以话咧结结婚跌得我，结五跌得，初五系财神啊，接财神就 系 嗰一日嘅， 冇错， 所以其实咧就听日啦，系啦，咁啊大家要睇下嗰啲方位啊，即系今年咧你个财位喺边啊，咁样咧，咁嗰度就应该就摆翻啲好嘅嘢， 冇错啊， 知道知道。 嗱，初七就呢个人日啦，咁初五嘅话就财神啦，初二系乜嘢啊？ 小张张， 初二嘅时候， 开年 你唔知开年之外嘅话咧，咪一定有啲乡绅啊，就会去一个地方嗰度去帮我哋嘅香港嘅运势去投资嘅。去嗰个系咩诞？嗰个系乜嘢？ 赤公庙啦， 系啦，啲茶公庙， 茶公庙， 茶公庙。 我以前咧住西贡嗰时咧，西贡濠涌咧有一个赤公庙，我中意去嗰个赤公庙。喺濠涌 嗰个好旧，好旧 系啊！听讲话嗰个系 好靓噶，系咪啊？ 系啊。 其實廟唔使一定好靚，我覺得嗬，即係總之嗰個感覺係好。 係咧，你中意去邊度？係 啊，好有好有氣氛。 咁我又會中意啲香火鼎盛啲。 佢嗰度都好鼎盛㗎。係 咩？ 喺而家仲有冇啊？西貢嗰度 有。係啊，我喺蠔涌我都記得。 喺蠔涌啊，係 啊， 好鼎盛。你真係。 咁如果冒起橋場？ 我唔冇求签嘅，我唔求签嘅，而且 依拜茶贡， 系啊，拜茶贡转下个风车， 转转运， 系啊， 装凤茶， 装凤茶， 系啦，买咗凤茶，拿上啲壶茶，撞冤， 撞冤， 转运， 攞住个风， 冇错，买啲风车翻屋企嘅话，摆喺屋企嘅话就揾嚟转运嘅，但系又咁讲，若果你旧年系好运嘅咧，你又唔好乱咁转啦， 同埋系咪一定有分个时钟定反时钟噶？有冇听过啊？一只向时 反时 顺时针逆时针，我冇听过反时钟。反 你明咪得咯？系咪一定要顺时针咁样转噶嘛？ 应该系顺时针咁， 系啊，即系唔好贪得逆时针转啊！好似又唔系咁好 嘅，系啊， 听闻 系。咁所以就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年初一至到年初七会做嘅嘢啦，系咪？好啦，咁啊讲翻嘅就系初一，我哋就喺蚀债，系咪？ 蚀 债。初二就系有呢个车工啦，我哋而家逐个逐个。同大家咧傾啦， 即係今日嘅課題就係呢個， 冇錯，就係講緊嘅就係話客家婆來了就係開閃開閃過閃贏， 開閃過閃贏， 係啦，就開心過新年啦嚇。好啦，咁啊初一嘅話咧，就有啲人會咁做，有啲人就唔會咁做，但係客家人一定會嘅，就係全日都會食齋。 食齋， 我哋有講過噶啦。 有， 你記唔記得？琴日我哋咪撞到有一個咧，都聲稱自己係客家人嘅姐姐， 係 啦，阿友姐， 阿友姐， 係啦，佢就。话佢系清远嘅客家， 清远客家， 客家有唔同嘅。佢话佢哋唔食斋嘅，佢哋食乜嘢啊？ 鸡 茶粿， 茶粿， 其实茶粿，佢食茶粿，我直食咸嘅茶粿。 咸茶粿， 客家人咧就讲呢个石咸饭，咁佢就讲咗一个名咧，就我听唔明嘅， 好得意。 石咸饭即系咸嘅汤圆。咁我就话清远嘅客家人嘅话咧，佢哋就会食嘅咸嘅汤圆，但系佢哋有另外嘅一个叫法嘅。咁因为我哋要讲嘅就系话初一大家要食斋，佢哋就话佢哋冇。好嘅，所以真系各处乡村就各处例啊吓。好啦，食斋我教过噶啦，点讲啊？啱啦， 蚀 斋， 蚀斋， 年初热蚀斋， 年初热蚀斋， 系啦。咁啊，净系记诶呢个食斋就得啦吓。好啦，咁啊第二啦，咁啊年初二我哋就每样嘢食完斋之后，咁啊第二日咧就大鱼大肉喎，大家又要买鱼虾蟹啊，翻到去攞嚟做乜嘢啊？ 开年， 海年， 海年。海年 系啦，就系年初二海年， 开年 好难讲啊！年初二海年， 海年 就系开年啦，嗰日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细个嘅时候喺呢日先有汽水饮啊， 仲有虾食， 仲有鸡食， 系 好开心啊！ 以前啲人唔系成日有鸡食噶， 真系噶。其实我觉得以前咁系好嘅， 你会珍惜多啲， 唔使食咁多嘢啊！ 仲有四只鸡髀，即系。大雞髀同埋雞翼嗰個髀仔咧，雞翼個髀仔咧， 上髀下髀， 係啊，會爭噶，以前真係會爭噶。同埋咧，你唔知點解嘅嗬？譬如阿家姐食咗嘅話，你會覺得你啲細家姐唔識我，我係你親生。 家姐就會咬咗，即係咬過雞。 係啊，我有得食。 你應該見唔少呢啲畫面係嘛？ 唔好再提， 傷心嘅往事。 我想問，咁你屋企嘅雞髀俾邊個㗎？應該俾你個你嘅仔。 唔係啊，俾啲兒生食㗎。 吓俾儿生食， 四只俾都系俾晒儿生。 系啊，我哋唔食噶啦，唔知点解。 啱啱我要生四个，跟住唔俾你啊！ 好惨喎，系啊，好惨喎。 咁你食乜嘢啊？ 诶， 鸡骨、 鸡撇撇、 鸡骨、鸡头。 咁你食乜嘢？ 鸡颈。 你中意食边度噶？ 我中意食诶鸡髀对上少少嗰啲，滑啲嘅，好滑嘅嗰度。 即系垫垫住下 啦。 哦， 即系鸡撇撇咯。 嗰个对下啫， 鸡髀嘛，鸡髀对上咪又劈劈， 鸡髀对上咪劈劈嗰只鸡就生歪咗， 劈劈生错咗位， 系啦，系啦，错睇鸡。 好啦，讲完初二之后，咁啊初三系乜嘢日啊？ 赤孝 系啦，咁啊初三， 初三， 赤孝， 赤 孝系啦，赤孝就即系诶赤口啦。 咁你就係記赤口啦嚇，拆 跳。 咁嗰日就唔好亂咁同講嘢咯噃。 過咗啦， 係啊，好彩 今日過咗啦， 今年都無驚無險啊 嚇。係啊， 好啦，咁啊，至於初四嘅話咧，咁我哋其實如果冇咩嘢做嘅話咧，都可以去拜下神嘅。我就會將咧呢個嘅就拜車公啊擺咗去咧，就係第四個。咁拜車公點講啊？ 茶 公係啦，拜茶公， 拜茶公 係啦。咁啊，再延伸啲啲咧，咁多啲嘢咧，就係揾嚟做乜嘢啊？轉運就係轉運。 即第五系转运啊？ 唔系呢个系唔使记嘅，同埋卖风车， 卖茶， 就系、 是、 买风车转运。 啲细路仔好开心嘅，一人揸住个风车喺度。 系啊， 其实我好 周街啲细路仔揸个风车，真 系 好开心。 中意嗰啲风车噶， 转啊嘛，唔知点解，好 一年都唔烂噶，摆喺外边，犀利啊！ 啲风一吹，佢又。 冇錯， 好有活力。 係啦，希望大家今年都行大運啦嚇。好啦，到初五頭先我哋講咗係乜嘢啊？接乜嘢？接邊個？ 接財神。 係啦，接財神。 接 財神。接財神。 財神。 係啦，因為咧逢初五嘅話咧就係呢個財神誕，唔係財神誕啊，其實就應該係嗰日咧會做呢啲咁樣嘅嘢嘅。好啦，咁至於當然啦，咁初六嘅話咧又冇乜特別嘅嘢，有啲人都會中意咧就去一啲新界嘅地方嗰度咧，係啦，行個大運嘅，咁我就會去嗰個許願樹啦，有冇聽過？ 有。 大埔林村嘅許願樹有冇去過啊？ 有。 掟啲嘢上去噶嘛， 好玩啊！ 系啊， 而家好似唔系以前嗰棵噶啦嘛。 而家佢有一棵真嘅，有一棵假嘅， 系啊，系啦。 咁啊，睇下你究竟去到嘅时候嘅话，啲宝典会唔会挂到周围都系啦？ 喂，其实挂到周围系咧， 好 靓，好 靓嘅，真嘅，我都觉得系。好啦，咁啊，许愿树点讲啊？ 许愿树 错，许愿树， 许愿 愿树， 愿树， 嗯， 树。 哇！啲音都唔同。 你講好難啊 ，Yan Su， 係啦， 好似個英文咁啊。 係 ，Yan Su， 係一個人嚟噶。 係。 好啦，到初七咯喎。 人 初七嘅話就係人人啦，人 人 係乜嘢啊？ 人 人 人人生日， 人人 人人人生日， 人 簡單啲就係人日， 人 日唔係人日， 日。 好难讲，炎热，做咩要眯埋眼？炎热系啦，就系人人生日就初七啦。 好， 初七都兴炎热省热啊， 炎省热。 好啦，咁啊到初八咯噃，咁啊你知啦，经过咁长嘅时间，大家都休息啦。咁啊有时咧会初八或者初九嘅启示啊，大家就会。开工大吉啦！ 点 讲啊？ 开工大吉， 开工太吉， 太吉， 开工， 开 工太吉，好。系啦，咁啊开工之后嘅话大家又要等下一个，真系好开心噶啦！新十五咯噃，新十五嗰日系乜嘢啊？ 元宵， 元宵啦，元宵， 元宵 系啦，元宵节就系元宵节啦，嗰日就系中国情人节嚟啊！大家都开心吓。好啦，咁啊简单啲，最后尾嘅就系话，头先以上我哋所讲嘅嘢，全部咧都系我哋会系初七至到新十五会做嘅嘢，希望大家咧就系开开心心咁样过新年。 过新年 就系过新年啦，过新年啦，好啦，时间无多，我哋而家即刻嚟重复咁样去温习今日我嘅心 得。 第一， 食斋开业，茶桥 拜茶公， 接 财 神， 献烟树， 燃热 开工太吉， 燃 烧节过新年， 听见责任。 Stop for a second. 但这感觉真的，等会过的时间，会 they fill up all the spaces. 多想一起。旋律内的表情 Kiki 撑嘅， 咁装乜嘅名？ 我喊作爸 B 哥， 我系当， 你系当，好啦，嚟啦噃，第一题，边日相传会闹交？大家爸 B 哥， 拆晓， 拆晓系啱噶，中国情人节日当， 元宵节， 元宵节系啱嘅。第三题 ，Happy Birthday 当，人日好嘢喎、啊，笑壮壮吓，系啦，冇错，系人日就系、是、Happy Birthday to everyone 啦、啊。呢一题咧就系阿 Sam 哥有 冇 歌爸 B 哥？ 接财神 咁叻嘅接财神啦、啊、吓，好心得好报啊！第五题，我哋会去边一度掟宝？ 爸 B 哥， 耶耶稣， 好叻啊！笑壮壮。第六题，年初二可以当 海盐？ 做咩唔出声啊你？啊！ 咁和气生财， 真系 同你比赛， 我听过最好笑嘅一句说话。你讲和气生财， 比赛嘅人就突然间就和气生财， 所以嗰日你就和气生财。如果唔系就大失三方，打败你嗰、那个边个讲噶？ 又系我爸边个？点啊？ 你系点噶？ 讲 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系咪？好啦，跟住我哋去到第七题啦噃吓，每年咧都会有 咩 失当？ 识债 唔啱，乡绅去边度？香港爸 B 哥， 茶共庙， 茶共冇错啦，就为香港嘅运势咧会系求支签到去车公嗰度噶。好啦，第八题，放完年假 入 当， 台空太揭， 好叻啊吓！第九题，正式当当， 识债， 仲有咧 过先嘢，你唔打。 你叻噶嘛？你威啊嘛？ 唔好咁讲， 你威晒佢咯。 我好彩啫，你今日让我啫。 今日咧，我哋就见到咧，小张张咧系以七分大比数咧， 多谢你 让 我 三分嘅。 好嘢，好嘢。 爸 B 哥既然系输咗嘅话咧，喺呢一度嘅话， 唱只贺年歌。 用佢有七分啊嘛，讲七样恭贺佢嘅小张张嘅嘢，用客家话。 恭喜发财。 跟住 咧，意思跳来。 恭喜发财。 系。 恭喜发财，利是跳来， 去共太极， 去共太极啱第四。 喂， 自己讲啦，快啲。 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心想舒畅， 心想舒畅，龙马精神， 龙马精神， 身体健康， 健康， 财色兼收， 多谢多谢，大家都系咁话， 恭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昨晚在平洲处理噪音投诉的时候遇到反抗，警员开了三枪，全部打中一个菲律宾籍男子，另外两个警员亦都受伤送院。事发在昨晚十点几，警员去到永安街一个单位处理噪音投诉，初步消息说一个菲律宾籍男子情绪失控并且袭击警员，警员作出警告无效之后开了三枪，全部打中一个43岁的非籍男子，他的手和腹部受伤之后倒地，另一个33岁的非籍男子被警员制服，被带回警署调查，两个人涉嫌阻差办公和袭警被捕。事发之后，警方封锁现场搜查，受伤非籍男子清醒，送到东区医院救治，两个受伤警员送到律敦治医院治理。日本多处地方受大风雪吹袭，有本港旅行社话，而家最受影响的是关西和九州一带。关西的连接桥受大风雪影响，昨日封闭，令到三个旅行团大约60人一度滞留在关西机场几个钟头之后，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先至去到酒店。 旅行社话，暂时来往本港同埋日本嘅航班都唔受影响，强调一切会以旅客嘅安全为准。有保险业人士话，一般情况之下，因为天气变化造成嘅旅程延误都可以获得赔偿，但系一定要保留单据同埋证明索偿。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下个月发表，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期望当局在上半年最后一次派电子消费券，无论是3000、5000亦或是10000元都接受。立法会议员江玉欢就说，对仍然向每个市民派10000元消费券有保留，疫情之后不应该靠消费券提振经济。议员陈佩良就话，政府仍然能够承担派5000元消费券的开支，但是长远要订立改革税制蓝图，扩阔狭窄的税基，以确保财政收入来源稳定。江西省抚州东乡区政府昨日说，将会在今明两日在全区开展免费核酸检测，其后删除有关通告并且致歉。当地政府昨晚解释，发布全员核检通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核检需求群众和重点人群开展自愿免费检测，并且监测春节期间当地群众和返乡下人员的新冠病毒感染情况，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数据。当局承认，由于工作考虑不周，为当地居民和社会各界造成困扰，深表歉意，虚心接受网民和社会监督。目前东乡区已经平稳度过疫情感染高峰，下一步将会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要求做好防控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和干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干燥，周末期间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喺长沙环福华街有路面急收，介乎昌华街同青山道嘅福华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啦，要留意同埋小心啦。另外渡轮方面，因为强风嘅缘故，呼吁小轮往来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嘅渡轮服务，而家暂时系不停大澳，终点站系改为沙罗湾。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慢车，而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隔田村那段是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德士古道行人桥底去石围角、青屿干线小濠湾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轩轩啊，人哋唔识戴顶安全帽啊，你教我，轩轩你教我啊。 玉姐，你自己企翻好先。其实只要戴好顶安全帽后，将 Y 型帽带放喺下巴下面，再扣好条帽带就得噶啦。你试下。 我知啦，咁就算我弯腰或者系抬高头望嘢嘅时候咧，都可以防止个顶安全帽甩落嚟啊嘛。轩轩啊，你好叻啊！ 想知更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联络》嘅《风骚的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佩戴个人防护装备，开工就无往而不利。我系顾定轩。 农历新年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新一年是兔年，兔仔精灵活泼，就好像香港人一样灵活应变，自强不息。兔仔又象征无限生机，预示香港今年会有个新开始、新希望，经济活动越趋蓬勃。我和我太太祝所有香港市民 身体健康、平安幸福、 笑口常开、万事如意。

人间，风生水起，哈哈哈。 发财啊，靓仔早晨啊，欢迎光临我哋嘅风骚茶餐厅嘅。 靓女啊，靓女啊，今日帮我写个 A 茶。 冇问题，水波佬入份 A 茶就唔该。 冇啦。 冇我叫 A A 餐，即系餐蛋面加条肠仔加叉烧，另外豉油尖多二奶茶喎，咩冇啊？ 水波佬咩冇啊？ 咩叉烧都冇啊，一味。食鸡面 哦，靓仔，佢话啦，听到啦，食鸡面好唔好啊？ 是但啦， 死巴佬食鸡面咯。 喂，帮我睇下神台就有冇初二开年剩嗰啲鸡，数一数啊！ 又点啊？ 你叫我食神台台鸡，唔得啩？唔要啦。 唉，又话唔要啊？ 喂！ 哎呀，都似哎喂，靓仔啊！ 咩？ 你知唔知道咧？其实我哋水吧大佬叫咩名噶？ 佢有个名噶，佢叫咩名啊？ 听住啊，深水埗斩崩刀啊！ 深水埗斩崩刀 啊！咁大声得噶？ 边个嗌啊？ 唔系嗌 ，sorry 啊，刀哥，唔好意思。 系咪话啦？ 唔系， 唔好意思。嗱，今日初四啊嘛，你睇到嘅水吧大佬嘅样吓，将就下。 系啊， 你头先叫嗰啲嘢嘅喎，真系咩都冇。 啊，靓女啊，你唔好玩啦。我头先叫嗰啲，其实我过年前我朝朝都嚟食，点解今日要冇咗嘅咧？仲要而家八点半。咁早点会卖晒㗎？ 唔係卖晒哥仔家过年啦嘛。你头先嗌嗰啲咩餐蛋面呀油尖多全部暂停嘅。 过年、喂过两日呢两日我喺电视已经见到嗰个肥仔柯德尊扮咗几年几日财神㗎喇喎。过都过咗几日啦。 哎呀哥你睇唔睇到啊我哋呢一度啊仲有盆吉嘅。啲水仙花哇仲有香味 嘅。吉一粒吉都冇嘅吉。你边有吉啫？ 你仲要睇睇啊！我哋呢一度嗰啲靓女伙计哥同我一样，攞住两个鸡啊，搽到块面红卜卜咁样，既有新年 feel 啊！阿珍，扭大声啲音乐，我哋缝一缝佢好唔好啊？我跳只舞俾你睇啊，好唔好咧？哇，系你冇睇我女生男相啊，把声咁沙，我吊起舞上嚟啊！哇，你晕得一阵阵啊你！ 睇落你个样子有啲邪邪，喂，你落翻嚟先，你唔好企上我张台先得噶。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落翻嚟啦。 系啊 ，table dance 你唔中意。 系啊，喂，阿靓姐，我唔同你拗啦。咁你呢度有啲乜嘢食？你讲我听啦。 早啲问啦。爬嚟，我有新春嘅特别餐牌啊，你睇下。 睇下，嗱，花开富贵，花开花。咩嚟噶？ 呢、這个正啊，系我哋嘅水吧大佬特别为今年犯太岁嘅朋友创作啊，可以花类戏。仲有另外一个餐咧，就系叫做刀起扬眉，扬来扬去啊！睇咩？ 刀起扬眉，扬来 影埋相嚟睇啊！ 是但啦，咁就要呢个咩鬼？刀起扬眉，快马唔该，我捅我啊 ！Sorry， 呢个唔可以快马。 点解唔可以快马？我捅我啊，阿靓姐。 因为咁啊，马同兔系相克嘅，所以唔可以快马。 吓马同兔相克， 我都未听过。但系喺呢度系咁样。 咁啊，咁唔该，尽量快少少。唔该，猪猪 B B 快啲咯。 哎呀，睇你都几靓仔啊！你叫我猪猪啊？猪猪 B B。哥仔，嗱，猪又点可以快咧？系嘛，快就唔系猪啦。 系啊，是但啦。阿靓女，我真系个肚而家反转咁痛。唔该你，系咧，仲有啲咩饮啊？ 哥仔，你咧叫我呢一个。吐气扬眉，扬来扬去个套餐 啊！ 我哋配呢个就系先机渐进，揾钱多，同我哋呢个风骚茶餐厅啊，专登为呢个兔年新蒸头创作嘅就系龟兔菜物啦！哇，呢、這个好犀利！ 龟兔菜物 饮物物猪特饮， 物物饮物物猪，哇，个卖相咁薯头饼，我唔要、 啊，我唔中意。 我哋知唔知咧？都市精英，社会栋梁，好犀利嘅，我哋点会饮呢啲嘢啊？ 一睇就知你揾到钱嘅叻仔嚟啊！ 有一款好啱你 嘅。系咩？系咩？咩？ 嗱，食咗嘅话可以增强事业，又可以增财运。 哇，听落好似好正喎！喺呢靓女有啲餐咧，顺便带旺我嘅桃花。 顺便带旺桃花呢、這个 有难度啊！咁不如唔使带旺，系主力旺、哦。我一定要桃花，桃花，桃花，带旺事业财运，乜都有。 你俾我谂谂，你俾我谂谂。得唔得？得唔得？有，你见到第八页。 第八页 好厚嘅，我哋今日呢个菜单系啦，page 8啊， 哦，揭到啦，揭到啦， 嗱呢款好嘢， 咩嚟噶？ 呢款就叫做大吉大利大波士大包，你食咗之后嘅话，大吉大利，你系咪细波士啊？而家你变大波士啊？你 好犀利，大吉大利大波士大， 劲啊！ 好啦，就应呢个啦， 好啦，好嚟水巴大佬，大吉利是大波士大，一份盖。啊！发声 好嘢，有嘢食。 你快啲，靓仔，你坐嗰边。 坐边边啊？ 嗰度啊，跟住厕所嗰度。 坐近厕所？点解啊？ 你唔知啊？ 点解坐厕所嗰边啊？ 咁样啦，嗱，你话嗰边啊，今年嘅桃花位啊，旺桃花、啊。 真系系咪噶？ 系 啊，坐啦。 系好啦，坐啦，坐。 坐啦。 咦咦，张凳咁多水湿立立，阿姐借条布抹抹佢。 唔得，湿先至好啊。你知唔知啊？ 点解啊？ 水啊，生木 木 桃花啦，属木嘅。仲、哦、有水即系旺财啊！呢、哦、一个位好正啊，好多人口住，我唔会立呢病坐嘅、啊。 底裤都湿埋，坐到 咁就啱啦。 真唔真啊？ 湿底 哦，咁啲嘢快啲、啊，我食完即刻翻去换底裤。 哎，慢 又点啊？ 你个身咧就要坐直嚟，坐直先。 哦， 但系你个头要扭呢边就向西啊。 吓？向西个头向西好咩？ 好嗱，今年你有所不知，北咧就财位啊嘛，西就系偏财啦。嗱、哦，你咁坐咧就乜财都有啦，有多啲咁坐啊、哦，听唔听到啊？ 但系我而家扭到翠麻花咁，我个人 你仲未够，你只脚要伸过嚟， 仲要伸过嚟， 唔系呢只男左女右啊吓、哦哦，你梗系要伸个左脚， 伸只左脚俾你，递俾你做咩？你做咩托住我只脚？ 嗱，送支好嘢啊，我旺你啊！嗱，靓仔，你叫嘅嘢咧到啦，嗱嗱睇睇餐蛋面啊嘛，加条肠仔，另外嘅就系鲜油煎多同热奶茶啦，一直咁。 乜我系叫呢啲咩？ 阿哥仔，嗱，头先你入嚟就话食呢啲嘢嘅， 但系头先我 rewind 俾你听，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头先你话冇噶嘛，你叫我食大吉大利大波士大噶嘛？ 啱啊，哥仔，嗱，过年啊，梗系咁噶啦，系嘛，发财好事啊嘛，即系发财好事啦、哦，你食啦你。 我明白啦，咁即系要我食平日食嗰个餐38元。你今日改个名叫大波士大，收我138元，系睇落条肠仔仲细条咗添， 所以咪有分别咯，系咪啊？以前就大条啲，而家细条啲，系咪、哦？你再撩下个碗啊，你睇下里面有啲咩嘢？ 碗里边。哇，系，咦咦，点解有啲石仔喺里面？你系咪想啃死我啊？ 喂，好嘢嚟啊！ 有咩好嘢咧？ 八粒白色嘅石仔可以增强财运啊！ 阿姐，如果我唔觉意吞咗八粒石仔落个肚，咁点算？ 咁大件事啦！啊，逐粒同你计，每粒888嘅吓，仲要俾你摆个碗嚟加强你嘅财运，我唔系俾你食嘅。 喂喂喂，仲有，你一杯所谓嘅奶茶，水嚟嘅，透明嘅， 系奶茶嚟嘅，俾你。摆噶咋，增财运唔系乜嘢？ 明明就唔系奶茶，都冇颜色，水嚟嘅，你咪呃我噶、欸？ 你有所不知啊，奶茶咧啡色嘅，啡色唔旺你啊！我帮你算过噶啦，你应该咧就要啊多啲嘅黑色。白色同灰色，黑咧就即系水，水就生木，啱噶啦，信我啦。 阿姐，你真系死都拗翻身，我俾你激死，算啦算啦。 点啊点啊？ 有冇牙签有个笃笃只牙佢？ 有，你牙签识到，你抽一次。 攞牙签都要抽。 臭啦！ 我而家唔系去车公叉公庙 喎， 系是但呢支牙签咧？ 睇过18签，哇！ 有写住18签咩？支牙签 啊， 我睇唔到嘅。 麒麟酥落叶， 麒麟酥落叶， 下下签 吓？麒麟酥落叶关我鬼事啊！ 咩签嚟嘅呢个？吓，借工定系黄大仙啊？但唔紧要，你咁样嗱，我哋呢一度嗰啲牙签啊，支支都有个号码噶吓，你十八签嘅话，你古人咧就系一代女将啊，啊就系嗰啲运将个将噶，你问乜啊？自身定系姻缘？ 你系咪傻咗咧？我攞牙签，我有咩问咧？我冇嘢问，我嚟食嘢啫。 所以我问你啦，你都抽咗咯，系嘛？咁啊，顺带问一问啦，喂，靓仔，问问题啊，解签都系送嘅， 解签都送啊，是但啦，我问家宅。 冇问题，加多你三百八。 喂，又话唔收钱，而家加多三百八十，你亏我啊！ 你咁样解签系送嘅，不过咧嗰只签纸就要收钱嘅。嗱、啊，每张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 另外二百蚊咧，嚟睇住呢包啊茶叶啊，再加两粒糖啊，你知下签嘅话要同你作福嘅、 啊。喂，咪住，你睇清楚，呢支唔系下签，呢支系八十一，唔系十八，系上上签、啊 啊。你又啱调转咗，唔好意思，啊八十一签啊，等，系、哎、上上签、啊。签文就系大吉大利大 boss 大啊，哇丰收我哋嘅丰收利是大利是，恭喜恭喜啊！哥仔，你今日咁好运嘅话，等我请你食啲嘢嚟睇住百甲市， 又收我钱？ 呢、这个唔送啊，呢、这个唔收钱嘅，我送嘅。今日初四啊嘛，再继续送俾啲祝福俾大家，祝大家 风生水起，财源广进，龙马精神，万事胜意，恭喜恭喜！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连连。 欢呼声、歌声响彻凌霄殿。 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 个个懵懵懂。 就快乐咁继续生活落去，过住愉快嘅生活啦！今日嘅假期，终于开开心心咁样同大家度过三小时。 冇错，听日大家翻 工 噶啦，开工大吉咯， 开工大吉啦！ 准备好未啊？ 准备好啦。 好套衫未啊？ 嗯，去边啊？ 翻工啊嘛。 咁样明白晒啦。 系执好个公事包啦。 时间咧晏昼一点钟，交俾美联康嘅李子刚继续拜年啦。 听日见， 拜拜， 拜拜。